对。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下跌，三个主要指数收市都跌近1%。市场担心欧洲债务危机正在恶化，加上美国联合包裹 UPS 调低了盈利预测，不利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617点，跌10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62点，跌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38点，跌12点。欧洲股市都是全线向下。传媒大亨梅铎的新闻集团旗下报章涉及的电话窃听案件，英国检控官宣布控告8名的涉案人士，包括首相卡梅伦的前新闻主管库尔森。他在窃听的事件期间是世界新闻报的主编，另一被告是新闻国际的前行政总裁布鲁克斯。窃听事故在2000年至06年期间发生，库尔森和布鲁克斯卷入对一名失踪女童的电话窃听丑闻。这名女童在2002年被发现谋杀，窃听丑闻其后越揭越多，有超过600名受害人，包括影星毕比特、球星朗尼、歌星保罗麦卡尼、皇室的成员和2名的前政府高官。8名被告会在下个月的16日出庭初步应讯，如果罪名成立，会被判监2年和罚款。英国额外部署1200名的士兵负责伦敦奥运的保安工作，令到总数增加到超过17000人。今次额外加派的军人是要填补一间外判保安公司未能履行合约派出足够人员执行奥运的保安任务。另外，内政部正是寻求法院颁令，制止出入境部门人员在奥运开幕前夕在英国多个的机场罢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缓和。展望未来几日雨势逐渐减弱。而家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信愿亦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早嗰排我睇到一个古仔咧，系上网睇嘅，一只食斋嘅猫，就唔知点样咧，系流浪定咩咧，就即系经过一个经历嘅，咁然后俾一个和尚收留咗佢啦，好得意喎！去到寺庙呢只猫咧就真系食晒斋，你俾鱼㧬埋佢，佢都唔食。咁亦都我识得一啲出家人咧，以前佢哋咧就养喺寺庙嘅时咧，养啲狗咧嚟看门口嘅，佢啲狗好叻嘅，佢哋念紧经做紧法事咧。只狗是绝对不会吠的，究竟是即英文叫做 conditional response， 是条件反射啊，定系只狗真的有灵性呢？我觉得众生皆有佛性啊嘛。 颜联武，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我咩都够胆试噶，玩激流、笨猪跳，又试过跳降落伞， 咁大胆， 唔使大胆噶。肯踏出第一步就得㗎啦。 咁你又唔试下戒烟？ 我食咗10多年戒唔到㗎啦。 你又知唔得？只要肯踏出第一步，你就知道戒烟难唔到你嘅。上 www.smokefree.hk 或者打戒烟热线1833183，踏出戒烟第一步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洗脑教育搞到全城愤怒，家长恐慌， 一位三十几岁嘅妈妈无助咁讲：六四时候，佢只系一名中学生，见到电视新闻上面血洗天安门，佢觉得好彷徨。当时唔够十年，香港就要回归啦，感觉前路一片茫茫。今日特区政府要强推洗脑嘅国民教育，佢见到颠倒黑白、别有用心嘅教材，望住自己五岁嘅女儿，佢心中无限凄苦，比六四嘅时候更凄苦。点解殖民地时期仲可以安居乐业，回归之后只能够终日惶惶呢？特区教育抛弃咗中国历史科，改为通识课程国民教育，根本系本末倒置。历史系一个大资料库，由朝代嘅兴衰引证出唔同思想理论嘅实践经验，用活生生嘅事例嚟证明呢啲理论嘅得失对错，从而整理出一个历史规律出嚟。通识系了解人间世情嘅方法，需要喺生活累积、反复应用同埋印证成效。既然涉及真实世界嘅生活经验，点样可以喺课室传授呢？至于国民教育，系要学生了解中国五千年嘅文化历史、中国嘅山河大地同中华民族过去发生嘅种种事故，目的系要引起民族认同，引发爱国情操。呢个唔系就系传统嘅中国历史教育咩？《论语》第一章《学而篇》一开始就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到嘅学问能够喺生活上面实践翻出嚟，你话几咁开心呢？学问唔系文章才华，学问唔系知识渊博，学问喺孔门理念里面，即使盲字都唔识一个嘅人都可以有学问。做人要好，做事要对，绝对嘅好，绝对嘅对，就系学问。国学大师钱穆教授一再强调，所有学问主要用意都是学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有理想、有价值的人。今日为人父母的凄苦，正正反映无良教育官僚、倒行逆施、洗脑教育和儒家教育的背道而驰。 解啲人话揾食艰难咧， 艰难咧，其实一啲都唔难。 有乜嘢好食？ 有边度好食？ 点至抵食？ 点整至好食？ 我梁家权， 我刘南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到五点，记住听大声台。 喂食麻辣 show， 同你哋撑台脚，教大家识饮识食。 净系听到都流口水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吴克俭局长并没有去北京作了一个秘密访问。 天主教会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全面的、理性的。 我觉得个反应是不需要太强烈。 我们很希望高官感受到香港大部分家长的忧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 暴风雨过后啊，都唔系一天都干晒，系落大雨啊！今次，不过就所有风球已经落下噶啦，系嘛？ 不留下嗰啲嘅风波咧，仍然会有嘅。当然街道上仍有呢、這个可能喺塔树咧，今日都未完全清理，今日应该清理晒啦。 今朝仲见到有嘅， 过千棵树，吹走咗过千棵树，吹冧咗过千棵树。嗱，但系问题系咧，你睇到噶啦，香港十号风球咧。其实普遍嚟讲啊，比较上咧系处理得几好噶。你喺好短嘅时间咧，都算牢牢畅通啦。啊，虽然好似打完仗咁，咁但系今日睇报纸咧，你就会发现呢个风咧系好犀利。 犀利吓。嗱，咁如果唔系都唔会系好快脆就三号、八号、九号、十号真系啊。 嗱，有啲屋邨咧，啊，即系嗰啲楼咧就吹烂咗啲玻璃啦。咁啊，跟住就啊上江上线到豆腐渣工程啊。喂，嗰、那个楼盘十几年噶啦， 楼旧咗仲会。 南湾半岛十几年噶啦，喂，过经过咁多次打风，不过就喂。烂咗玻璃，吹烂咗玻璃，咁啊同豆腐渣工程系咪真系拉上关系咧？ 即系泰国上江上线， 咁啊打风，机场啊起唔到机，咁啲乘客就自然滞留啦。问题就点样去？ 全世界一样噶啦， 问题点样去处理？ 最结嘅就系、是。 点解你个人上机你起唔到飞，你又唔送人哋翻去机场大楼，就运喺架飞机入边。 讲应变安排啫， 因为讲应变 台风就冇得避啦。 咁有时咧个问题就唔够 equipment 咯，即系唔够嗰个， 即系唔够车辆， 唔够车咯。吓， 我就觉得系冇人决定，唔系冇车。是边个去话喂？我哋应该做咁嘅安排。 呢个应该香港有一个机制去处理嗰啲，唔系话香港经常打风，经常遇到咁嘅情况喎吓。 因为太耐冇打过风啊嘛。上次打风系99年啊嘛。 哇，咁你唔可以生疏啲。 嗰次我哋好， 你平时当打仗嘅嘢吓。 嗰次我哋喺风波，佢好似又系唔够煎派定咩嗰次系咪？刘宇华你记唔记得嗰时 喺机场啊？系啊。 嗰时同阿老彭做呢个 机场管理局啊嘛， 机管局行政总裁， 连水都唔派俾人， 即系好多年前噶啦。咁即系咧 有进步，但系咧似乎都未达到嗰个要求。 老总，你记得咧，我哋成日都提啲系参加啲工作坊嘅系啲机构就话，你有个危机管理嘅计划书，有个手册，有个纸系冇用嘅，你要彩排先得噶嘛，真系 演习啊嘛， 啊系啊演习啊嘛， 你平时要当战士。 港铁啊仲好笑，你无端端跌咗棵树嗱，呢个冇得讲噶啦，你天灾人祸 系啲意外， 嗱棵树冧咗落嚟咁啊。断咗电，但个问题就唔系话你车停嘅问题，系你点样处理啲乘客，同埋向啲乘客点样交代。最后你话你特事特办，咩特事特办都，梗系我哋梗系支持佢啦。 咁又好大细超啊嘛， 好似航空公司咁嗱。派钱嘅嗱，但系问题系你唔好有啲有得派，有啲冇得派啊嘛。 你咪后果有秩序嘅安排，各方面有秩序安排，按照嗰个平时嘅培训练习嗰个嘅预警系统一。去到咁嘅危机就跟住启动机制。咁你咪畅顺囉。 同埋呢尋晚呢 公司管治能力囉。 十级自由风我听阿小班讲，当然啦交通系佢嘅专项。 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 咁呢佢又讲过，喂你啲树冧落嚟冇错，你系估你系冇法子预测到，但系系叫咗你要想法子去防范呢啲咁嘅可能性嘛。 呢啲又唔好讲防嗰度唔好讲啦，我哋都系天灾人祸冇得防嘅。用一样嘢叫 Murphy's Law， 乜嘢都会发生嘅。嗱最重要 你点样处理啊嘛。 嗱最重要点样处理。 嗱呢个处理又离谱啊。 喂起咗难都冇用，起难都会冧㗎嘛。嗱呢样嘢就冇得讲嘅，天灾人祸呢我系同意一样嘢，呢、這个世界有一样嘢咩叫天灾。天灾就唔可以防。 即系唔怕一万最怕万一都会有个情况。不过即系刚才林宇华都讲，今日明报都讲。你加设呢个嘅上盖系可以令到系整个铁路系全天候运作。你讲到而家讲紧中港融合咁重要，你明白嘅时候咧，嗱呢方面嗰个你全条线露天嘅时候咧，你确实咧一只雀仔一棵树咧可以破坏你嘅系统啦。呢个应该系可以做多啲功夫噶啦。 嗯嗯，当大家都系去依赖呢个集体运输嘅交通系统嘅时候咧，就弊家伙啦，真系一出事 都要 乱晒龙啦，咪 都要讲经济效益嘅。你打风呢啲嘢防不胜防，你净将成个铁路冚咗去，你知唔知要几多钱 啊？咩又系要你冚晒啊？真系 系，咪直情要冚晒，你唔冚嗰段又冧嘅，又系你真系搵嚟讲啊！嗱，呢啲我唔同意啊！ 成条线都有啲有树啊，你又呃我真系大佬，大班都几耐冇坐到铁啊，真系 树啊，咪为咗防树，唔系为咗防树，打风好多嘢会发生嘅。 所谓全天候系统嘅运作， 打风唔系净系树嘅，呢个又系值得斟酌嘅。你肯唔肯付出呢个代价咯？呢个又 系呢个就系 经济效益咯。嗱，呢个就唔系话喂。咁个飞机唔好飞啦，不如搵条歪呀赖住佢啦，咁就包唔会跌机啦，即系咁讲嘅。嗱，仲有一个问题咧，你好似书展又系，嗱，我觉得嗰日处理打风提早咧，嗱呢样嘢我认为可以接受嘅，倒翻转头。啊，因为你知道就 系 打大风 啊，你有两钟头会， 但系寻日嗰个你可唔可以接受啊？ 我而家讲嘅，我而家咪讲话啦。你话打风嗰样嘢，我当可以接受啊。你预早安排啊，就嚟打风啦，哇，好多人去书展噶嘛，你一时三刻点样走晒嗱？我接受你个，即系打风嗰日未挂十号风球嗰日嘅安排，我当我接受啊，当。但系你寻日就真系查 离晒谱啊！真 系你知道啲书商，老实讲。做书展我都出过书啦，做过出版，做过印刷啦。喂，而家我真系好笑嘅，而家做书商咧，而家好似花市咁嘅，一年系靠一次嘅啫。卖书嗰啲人 呢，原来咧呢、這个书节系佢全年嘅，可能去到三至五成嘅生意嚟噶。 唔系，可能就系靠嗰度咧打和嘅人。你即系书展搞唔掂， 食粥食饭喺个书展， 等于种桃花啊！你年头种到年尾咧，系。就系、是、靠年宵 收成啦， 系靠几日？如果嗰几日打风落雨咧，嗱嗰啲花农咧， 就真係陰公喊都無謂啦。咁你既然係咁，大家要明白，你收人咁多錢，你淨係做一個書展收入9000万、嗯、差唔多成億啊！喂，你既然喺早一日啊，就減咗人哋書展嘅時間，咁、 嗯、 當然你冇義務嗱，佢個合約一定寫天災人禍嘅，你唔使講 寫明嘅，寫明 啊，呢啲就唔係同佢講法理情啊嘛。咩叫法律？我哋唔好講，講下道理，講下情啊嘛。你既然講呢個咩呢個 TDC 啊， 貿易發展 局成日話要幫啲 SME 啊嘛。 啊 喂，所有啲出版商都系中小企嚟噶，冇大出版商。 唔系艰苦经营嘅， 你除咗牛津啊嗰啲跨国嗰啲，我哋唔好讲啊。 嗱，嗰啲阿爷靠山嗰啲出版社出嚟话，冇所谓。 嗰啲啊更加唔使讲啦，你话商务啊， 大嗰啲冇讲 啊，嗰啲联合啊，嗰啲国家补贴嘅。但问题你对啲 SME 嗰啲中小企，你呢个 TDC 咧就有个责任去照顾佢哋嘅。嗱，琴日好简单，你补翻时间咩？ 系咯，简单 嘅。延长嗰个书展期间， 终于系都系有啲咧系发烂渣嘅，系啊参展商，同有啲好唔舍得书展嘅顾客入一场，我就系唔走咯。终于都系八点钟啊嘛， 走唔走？我觉得唔系问题啊，一入咗去都系1-2万人咋，其实就应该预早公布。 预早公布， 即系 今晚延长到几多点？ 嗱，个 TDC 琴日有人拍烂手掌嘅话咧，就琴日朝头早企出嚟。啊！ 开到中，开到午夜， 我哋咧今日咧特别咧开到午夜。嗱，呢个又系 仲有咧，唔好收钱啊嘛！你话 梗系唔好收钱 啊！招呼人入去啊嘛， 系咯， 收钱都冇所谓，啲人肯俾嘅， 肯 俾。一个入去唔会话因为嗰几个钟入去嘅，一定系全日去。 你更加表现出一种， 但好离谱嘅就咧，我今日睇报纸，有个小朋友十几岁，佢话4:30买飞入场，吓5:00啊清场， 咁 有冇搞错？ 佢4:30唔应该买飞嘅 吓。 嗱呢样嘢，嗱呢样嘢我最兴。 系啊，嚟噶我就如果系 即系等于睇 啲小朋友听到啲节目打电话嚟，真系吓。 嗱，如果你你知道5:00散场咧，你唔可以4:30买飞俾人。 咪就系咯，你系咧，你可以俾人入，你话唔使钱嘅。 所以琴日应该就下昼重开免费入场，延长嗰个时间，咁啊书商欢喜。 嗯。 咁嗰啲参即係去睇嗰啲展览嘅人又欢喜，亦都系俾琴日即係打风口都人唔返工㗎嘛，跟住去睇书展，咁咪皆大欢喜。危机管理将危变危机，嗱啲就係一念之间。 我寻日中午我都想去㗎，哇去到塞晒车冇地方泊车，我帮我走啦，我然后刚就查吓5:00就话收啦，咁我去过 咁咪 尖 晒度，结果咪唉咁咪怨声载道囉。 佢系处理得唔好啦，即係其实而家发现呢，嗱你话喺天灾、十号风球、冧树啊，嗰啲咧，反而嗰啲处理得好好啊！呢啲前线啲工作人员处理得好好，而家就坐喺冷气房， 啲管理层唔得， 而家坐喺冷气房 呢度唔得， 用脑嗰啲 守成规啊嘛， 嗰班咧唔使走出去啊，风吹雨打嗰班人咧，嗱风吹雨打嗰啲做得好啦， 嗯 啊，你话消防员介锯树啊啊！ 警务人员啦、 啊，警务人员啦、啊，我即系 开文署清洁工都好耐力噶，系啦， 公务局啊，即系嗰啲做得好啦，嗰啲就系风吹雨打前线嗰啲人，啊，冒住生命危险啊，走去咧啊，畅顺翻香港嘅秩序。但系而家问题就系坐喺冷气间嗰班用脑食脑嗰班人咧，阴公啊，平时俾咁多钱你坐喺度食脑，原来到用你个脑嗰阵时咧，佢系脑塞噶。佢老塞嘅，原来呢班人系冇差用嘅， 哇！ 直情系冇差用嘅，真系。喂，佢是用筷子， 你讲明一啲用筷子， 用 匙羹筷 子 系啦， 真系冇差用嘅班人。 佢食中餐，食中餐，食中餐。 唔系呢啲，咪证明咧，即系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而家发现呢啲咁嘅司令咧，系冇鬼用嘅。 即系作为一个领袖，面对咁情况中，即系 你睇到机场处 变吓， 你睇到机场又系咁， 系 你睇到地铁，即系港铁又系咁， 港铁。 你睇到呢个 TDC 贸易发展局又系咁。嗱，琴日如果嗱，当然佢有经济效益考虑。嗱，我哋一阵要都要揾下贸易发展局咧，揾你倾下。 佢要交场， 佢要交场， 交场。 但香港做嘢好快噶，俾钱咯， 你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double pay， 跟住再同听日，即系今日开始。 你咪同漫画展嗰啲人讲下咯， 其 实双就 漫画展啫嘛， 有得倾嘅， 赶又会赶到嘅，追翻啲时间。又可以倾嘅喂，大佬嗱，人哋嗰啲咧就唔见咗几个钟，我哋补翻几个钟俾佢。你嗱，如果我哋赶唔到、追唔到时间嘅，我哋又将你个漫画展又褪多几个钟咯。 即系呢个就叫做应变啊嘛。 特事特办，灵活处理，弹性处理，就是香港特色嚟噶。但而家变成咗墨守成规，大家按本子办事，唔肯用脑，唔肯咩镬。 我记得有一年咧，就应该系87年咧，87年应该87年、88年左右，87年咧应该系就保身银行打劫。 嗯。 哇！咁我就载住个鬼佬啊林彪华都识嘅啦，美国嚟嘅、嗯、啊，就阿柯 哦，系， 好似你都喺架车度咁啫， 我唔喺度，我唔喺度， 打劫银行， 系 全条街封晒，因为着荷枪实弹，着晒避弹衣，佢睇到嗰个有睇到我哋啲警察点样处理啲交通， 系 即刻倒头行啲车，封咗一边， 系。 逆线行车，逆线行车。 美国佬话：，哇，好嘢啊！ 应变咯、 啊，呢个应变啊嘛。 唔系警队，佢成日都好优秀嘅，系 啊。即系佢睇到佢话直情叹为观止，哇！可以即系喺美国，佢就话就封晒路，佢都唔使谂啦。佢可以俾我应变啲车仍然行到。 系 啊，喂，而家就冇咗呢个应变能力。 啊，佢讲保身银行就当年我记得 系 就系、是、TVB 新闻部第一次现场转播、就 保身银 行 啊， 就保身银行就系咧灵活处理。 林尚明啊嘛， 要决定 系 你当机立断 系 啊，我系会 cut 广告，会破坏一节目。但系咧，嗰样嘅重要，我就做先啊嘛。 仲有一警队啊，陈恩健嗰件事就威咗啦，真系。 87年啊 ，TDC 就好简单嘅嗱，琴日咧，我知道佢班人谂乜， 嗯， 好简单嘅。佢因为夜晚要加场， 系 即系演唱会一样啫嘛。佢因为要拆嗰啲成个场要拆，拆完之后再起。嗱，咁佢系有个时间嗰个紧迫喺度，亦都有。 不过仲有个问题就系、是、最近咧，嗰附近啲交通路面好乱龙嘅，咁嗰啲车嘅流转咧，的确系有困难嘅，即系吓。 咁但系你又要考虑到咧，嗰啲 SME 即系又系中小企啦，啲书商咧，你要考虑到佢大佬啊，佢一年到晚啊，都系靠呢一铺嘅啫。 系。 咁你又 cut 咗几个钟嗱，有其实个问题你自己 cut 咗几个钟噶嘛？嗱、 嗯， 你早一日去灵活应变。 系。 嗱，佢早一日灵活应变，你拍手掌、哦。嗱，你系你就早一日唔好灵活应变。嗱，你话咗两个钟就两个钟， 系 啊，挂咗风球两个钟后关场。嗱，咁嗰班书商咧，琴日就冇得发烂渣嘅。 系啦，系啦。 但你就第一日咧，你系灵活处理。第二日咧，嗱呢啲就叫做唔 consistent 啊，即系唔得 持续性， 唔得持续性啊！你第二日个应变就完全冇咗嗰种灵活、哦。 啊， 哦，你当你 cut 我嘅利益嘅时候。嗯啊、你就懂得你就 penalize 我、嗯、即係你明唔明啊你就你要因为你要灵活、啊、你考虑到啊个安全啊交通呢你就 cut 咗我嘅营业时间、 啊、 好啦到第二日咁你补返俾我呢就好简单、 啊、 你补俾我 囉。所以参展商系对你有期望㗎嘛。 嗱、啊、如果我系当日呢系打风就入咗去你要叫我走呢 咁你第二日我都免费入场啦攞返张飞 囉。你运咗个书喺个书展入面可能我唔介意嗰啲地俾地方我。啊吓、啊，俾个地方 又唔想做呢咁嘅嘢， 睇下书几好啊，系嘛？ 太多人， 佢又唔想做呢咁嘅嘢咧，讲难处理。 系企位嚟噶，企位变份位咧就冇可能嘅。打直同变咗打横咧，就等于阿钟庭耀同你拗嗰样嘢啦。啊，佢就喺度拗咧。 嗱，港铁大围站嘅站长嘅职位真系打 pat pat 啦，真系。嗱，呢啲人咧全部要送去咧，嗰啲系社福利处去学习一下。日间就喺个社区中心。如果喺緊急嘅情況啫，可以做一個收留人哋露宿嘅道宿嘅地方，可以轉噶嘛？以後啊，可能啲大嘅呢啲咁樣嘅係大圍啊呢啲咁嘅站咧，真係要諗下。 日本社有乜危機意識？啊、可能佢經常有地震啦，所以好多公共設施好安全嘅，往往成為一件發生事故嗰度成為一個好似即係避災避難中心。 而家明白點解我哋要爭取啲地鐵站？有厕所， 有厕所系啦。 嗱，你譬如有呢啲咁嘅问题，啲乘客滞留咗喺度，唔系话平时有人会走去嘅厕所啊、嗯，而系平时你有呢啲咁嘅天灾人祸啊，滞、嗯、留咗喺个啊地铁站嗰度，你起码俾人去人有三急啊。好似话啲乘客咧，瞓咗喺架车度，人哋要去厕所，叫人就地解决。 系啊， 嗰啲系咩嚟嘅？ 咁黐线啲 啊！嗰个女仔嚟嘅添，点啊？ 哇！就地喎。 喂，呢个职员真系即刻要真系炒啊！一 唔系佢真系冇办法，佢边度搵厕所俾你？ 佢冇厕所， 有职员嘅厕所乜冇啊？ 咁如果个个一齐去，即系当然佢应该带呢啲人去厕所啦。 有嘅有嘅，佢有啲有锁 啦。 冇啊！你讲笑咩？ 咁、那个问题就唔系个处理得唔好咯、啊。嗱、啊，呢、這个就真系 仲有点解连水都樽都唔俾人咧？真系喂，每个站啊，大如果我记得冇错，都有便利店噶嘛。喂，督数卖住先啦，大佬啊！ 呢啲随时可以支援到嘅，唔系咁难。你 而家就系对一个考验， 水唔应该难，食物唔应该难，系啦。 所以而家 经唔俾考 嗱，佢嗰啲咩文化大革命啊、洗脑工程就唔出声。 地铁呢啲咧，佢即刻咧就出声啦。啊！而家最好笑咧，就张炳良要港铁咧三日内交报告啊！呢啲咁嘅嘢佢识做啊，但问题咧，讲起咧嗱，啲官员咧，琴日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听啦。嗰、那个张国华博士， 有听，有听啦，睇你都扯晒火啦，听到。 唔系啊，佢有一样嘢好不忿噶，唔系身边都有我翻我即系我晏昼见到朋友都话，佢话嗰啲友好唔顺超你，佢有啲好不忿。好不屑，同埋好似好委屈，去问啲市民啊，即系我哋啲刁民，点解要问啲公务员啲仔女喺边度读书？呢样嘢同你哋有咩关系？ 私隐啊嘛，你以为系 呢样嘢同呢个国民教育、同呢个洗脑工程、同呢个文化大革命有咩关系咧？咁啊，佢唔明喎，陆总，你可唔可以解俾佢听？我琴日解俾你听，我睇下你点解啦。 呢、这个就系文， 我就怒气啦。嗱，我扮张国华啦，我扮个鹌鹑啦。 嗱，好简单。 我啲仔女喺边度读书，关你咩事啫？系咪公务员啲仔女喺边度读书，关你人咩事啊？ 当然公务员有自由嘅选择，但系公务员特别我哋嘅高官，我哋决策层，我哋定咗政策出嚟，呢就一定系我哋自己接受，我哋自己拥护，同埋我哋自己会支持。如果定咗政策出嚟，我哋自己可能咧都会回避。搵我自己唔接受嘅时候呢，嗱咁样的时候你叫啲市民去接受呢，我哋冇咗一种嘅说服力。 等于你叫港铁嗰班高层日日有司机车返工，佢自己都唔搭地铁嘅。打风呢佢一啲问题都影响唔到，最多塞下车嘅啫。咁佢梗係唔知道地铁塞车有咩问题啦。你听下琴日张国华佢点样不忿法。你听下张国华佢有一种怨气呀，你明唔明呀？ 佢好受委屈添，我觉得 係。你听下听下听下嗰把声气呀。张国华有个问题好多听众都好想知㗎。你阁下啲子女喺边度读书 㗎？我三个细路全部都喺本港校读书。 啊， 全部都喺公营校读书。 唔系，佢读几年班呀？读。 有一个读小学，两个读中学。咁我覺得你係咪即係我哋嘅同事啦，公務員嘅子女啦，喺邊度讀書係咪同呢件事好有關係？ 唔係，我啲聽眾梗係有關啦。如果好似羅范昭芬啊，好似李國章啊，好似特首啊，佢哋啲仔都唔喺香港讀書嘅，佢就唔需要接受啲洗腦教育啊嘛，咁梗係有問題啊！你個制度嘅政策啊嘛，咁即係等於買樓買車啫嘛，偷步一樣，有乜分別啫？冇分别噶。 教育局琴日局长都讲得好清楚，教育局推动紧呢科的确唔系洗脑教育。 即系有一日突然间，譬如港英殖民地当年话突然间话唔准香港人用筷子，或者唔准香港人用米啊，啲米咧就唔受保障啦啊，即系供应。咁你就会质问呢啲高官，你食唔食饭噶？咁跟住嗰个翻鬼佬就我食唔食饭关你咩事啊？咁。唔得噶嘛，大佬啊！喂，佢真系好唔明噶啦，佢唔明一样嘢。而家啲人怒气咧，就系、是、好多我哋大部分嘅市民，尤其是基层嘅市民，甚至乎中产系，我哋啲细佬哥喺本地学校读书啦。琴日取考噶，有人问我啦，佢话喺本地学校读书，本地学校，本地学校有国际学校， 可能国际学校， 跟住佢再讲多句，系官办嘅学校。 啊、 喂 ，ESF 都系官办学校嚟噶。OK， 喂，呢、這个问题咧，我都唔需要啦。但系要解俾呢啲官听咧，我哋点解问你？你唔好觉得委屈，因为当你制定一个政策嘅时候，系大部分市民唔接受。而嗰个政策又唔影响到你嘅时候，我哋自然要问啊嘛。 啲就民心民情。 点解啲官要落区咧？ 系啦， 啊，点解啲官要了 解民人民谂紧啲咩？佢着紧啲咩？有紧张咪？你掌握到样嘢先得噶。 同埋针唔吉到肉唔知痛啊嘛！你有冇粉先？哇！你制定啲政策同我完全冇粉嘅。喂，你讲乜啊，大佬？即系问下都唔得噶。哇！呢度有几位恶，我真系我听到把声，我惊噶。 不过琴日呢位张先生咧，其实最错就唔应该同大班喺呢啲问题上嘅纠缠，即系佢嘅责任嘅角色唔系喺呢啲情况上去争论，令 咁富嘢不如就唔好打电话嚟， 讲翻嗰个 我哋啦， 佢应该讲翻嗰个课程嗰样嘢啫，应该 唔系佢以为咩咧？因为佢已经帮呢、這个黑 剑 咧挡箭噶啦， 咁 可能佢去咗其他媒介咧，去过脑骨。佢嚟到都过唔到骨啊嘛，过唔到骨咪兴咯，你明唔明就咁简单？你 不过而家好明显就几个人咧要扑出嚟咧就叫救火啦，即系 仲有一样嘢好 局长搞唔掂咧，好明显。 仲有一样嘢好老土，我问佢系咪 A.O.， 我都俾佢窒一窒啦。其实我而家啲反应都要练翻下先得。跟住话我唔系 A.O. 系公务员， 我身边谂下，我 A 好都系公务员嚟， 咪就 系 咯。琴日点解你唔讲？ 佢唔系 A 好，佢唔系，佢教 唔系。 我知 佢解释咗，佢话专业单位啊嘛， 佢系公务员，佢系公务员啊，佢话我系公务员。 佢算技术官僚啊， 即系 A 好唔系公务员。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美股下跌，三个主要指数收市都跌近1%。市场担心欧洲债务危机正在恶化，加上美国联合包裹 UPS 调低盈利预测，不利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617点，跌10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62点，跌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38点，跌12点。各类股份普遍有沽压。UPS 第二季的盈利和营业额低过预期，并调低今年的盈利预测，拖累到公司股价跌近5%。美国电话电报 AT&T 上季盈利高过预期，但营业额较预期少，股价跌超过2%。思科上日公布计划裁员1300人，股价跌近6%，跌幅是道指成分股中最大。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低收。传媒大亨梅铎的新闻集团旗下报章涉及的电话窃听案件，英国检控官宣布控告8名涉案人士，包括首相卡梅伦的前新闻主管库尔森，他在窃听事件期间是世界新闻报的主编，另一被告是新闻国际的前行政总裁布鲁克斯。窃听事故在2000年至06年期间发生，库尔森和布鲁克斯卷入对一名失踪女童的电话窃听丑闻。这名女童在2002年被发现谋杀，窃听丑闻其后越揭越多，有超过600名的受害人，包括影星毕比特、球星朗尼、歌星保罗麦卡尼、皇室成员和2名的前政府高官。8名被告会在下个月16号出庭初步应讯，如果罪名成立，可判监2年和罚款。正在美国学习的内地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发表声明，不接受山东当局为他被控故意杀人罪的侄陈克贵指派律师。陈光诚说，陈克贵是无法忍受地方官员和雇佣的流民的殴打，先至自卫还手。陈克贵被拘捕之后，目前关押在宜南县的看守所。当局声称为他指派了2名的律师，但这2名律师到现在仍然未为陈克贵提供任何的法律服务。陈光诚说，当局06年亦都是强行为他指派2名律师，但两人在庭上对控方的指控只是话无异议。担心今次做法是从师顾忌，目的是阻止家人聘请律师参与。海南的三沙市永兴岛昨日举行新市的成立大会，触发同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强烈的回应。菲律宾外交部表示关注，向中国强烈抗议，强调菲律宾不承认三沙市和这个市的管辖权，认为中国设立新市的措施是不可以接受。越南外交部就说已经向中国的外交部抗议，指中国设立三沙市是违反国际法，声称严重违反越南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缓和。一个的强雷雨区正影响住香港西部，并在过去一小时为大屿山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展望未来几日雨势会逐渐减弱。现在录得温度25度，相对湿度9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7月25号星期三嘅早晨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吓。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喺车龙啊，只系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去到伊利沙伯大厦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时间上早关系啊，暂时两边都系畅顺嗰只嘅。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去交易广场。九龙区方面啦，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去到呢个油麻地停一场噶。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学园街噶吓。咁啊，新界区两条隧道又点咧？咁啊，狮隧出九龙，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呢分钟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噶。哎啦，13年1月嘅台风横扫香港，哎，虽然啊冇搞出人命吓，但系激到市民啊要命啊！系啊，无论港铁啊、贸发局啊、大型豆腐渣屋苑啊，俾个风一扫一扫咧，丑态就现晒形。唉，港铁呢啲应变措施咪唔够咯？交路大堂好似难民营咁啊嘛，其实一早知道有事，即刻安排全港各大嘅足浴师傅，哎，到大堂咧为滞留嘅乘客按下脚啊、捻下颈啊、松一松啊，喂，咁就可以振兴香港经济啦，唔使啲人走晒北上按脚啦，系嘛？乘客又爽晒，喂，全部三赢嗰只局面啊嘛！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倒数。 伦敦奥运，港队柔道代表张志业将会参加73公斤以下级别的比赛。阿业是一个消防员，之前受到伤患困扰，直至去年在世锦赛才拿到伦敦奥运的参赛资格。阿业说自己是靠勤力坚持多过靠天分，教练就期望阿业至少可以赢一场入到16强。由于现时距离奥运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现阶段的训练主要都是练习现有技术和分析有机会遇上对手的打法。 康宏金融集团提提你，现在距离伦敦运动会开幕还有两日，比赛的世界理应大同，以同等专业态度为你筹划理财方案，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 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午3:00-3:30，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Believe in our dream。 难忘时刻，同庆回归15周年。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09，难忘嘅时刻咧，可能系寻日打大风，有好多人咧系赶住翻屋企嘅时候啊，有好多唔同嘅遭遇。 有啲乘客咧，因为冇呢个铁路搭咧，喺大围 行到去马鞍山阴公，真系 啱啱行一个钟头。 系啊，佢话翻到去成晚都瞓唔着，唉。 有晒阴影啊，真系。 其实都好危险。 危险啊，真系唔 应 该 留翻喺个安全嘅地方嘅。嗱，琴日长风咧都好大镬噶，财政司嘅官邸有棵风水树噶。 嗯， 嗰棵风水树咧就喺正财政司嘅官邸嘅个花园嘅正中嘅。喺度住嘅时候咧，由翻鬼佬开始咧，都话呢棵树系风水树嚟嘅。咁琴日咧啊，就俾呢个十号风球啊铲起咗啦，啊咁啊代表咗啲咩咧？嗱，咁你哋揾啲风水佬讲下，要真系，喂一阵揾阿苏文峰啦，揾唔揾到佢啊？ 死咯！ 阿辉哥啊， 听你咁讲，即系我哋冇运行香港真系啊！ 唔系，即系我惊，我而家要揾啲风水佬解下话啦。嗱，揾唔到阿苏文峰嘅事，但揾个大师，揾阿李成泽啊，啊嗰啲老友记倾下啦。 黄师傅收唔收啊？ 黄师傅都真系揾唔到，系所有人都揾唔到啦，辉哥啊，所有人都揾唔到就揾黄师傅啊，咁啊，仲有个可以揾嘅就 呢个驻场嘅呢个 啊，李天杨天明啊， 杨天明啊， 杨先揾，啊，梗系揾翻我哋啲亲疏有别啦，揾翻苏文峰先啦，我哋节目主持人啦，然后就揾阿李成泽啦，再揾唔到揾阿杨天明啦，如果再唔揾唔到就揾阿师傅咯，揾翻我哋啊自己有啊阿黄师傅。讲下而家财政司官邸嗰棵百年嘅风水树，由翻鬼佬开始都认为呢棵树系风水树嚟嘅。 嗯， 而家突然间琴日铲咗，咁点算呢？嗱，仲有梁振英都好大镬噶，嗱，佢五师十二嗰过唔到， 嗯， 一上场就整有麦成麦咩 啊，麦齐光， 麦齐光就 啊辞职， 啊， 而家佢想本来委任去做科技嘅阿杨伟雄咧， 啊。 今日咧又话俾 ICAC 查， 系查过啦吓。 我哋话点搞咧？你话你话呢个梁振英系咪真系唔识揾人啦？呢个真系物以类聚咧。你话 啊， 喂，揾亲件件都咁金噶，啊，喂，真系好唔掂啊！真系。 你系讲嘅我哋香港人才好少咧，或者啲人才又唔肯加入呢个厨房，真系啊。 物以类聚咯，咁人哋都要睇下你个啊，你埋班都睇下揸旗嗰系咩人， 系 嘛？你揸旗嗰个叫光棍佬。光棍佬就揾到冇皮柴嘅嘛，所以琴日咧啊呢，这个昂山素姬啊，佢又唔系昂山素姬，佢系咧吹水素娥就出嚟咧，终于讲文化大革命啦。 啊， 佢就话你唔使惊，点解唔使惊咧？佢话因为咧第一咧就三年系嘛，第二咧就唔系间间学校咧有权咧自己啊选择教材，甚至乎自己编都得。 嗯。 嗱，即系如果咁讲咧，阿林旭华，我成日都讲卫生署，即系人哋喺外国，你知啊，我哋成日好怒气嘅，过去嗰喺风波嗰时咧，永远人哋喺外国咧禁咗啲药品或者食品咧，香港呢个卫生署永远系最后嗰个咧后知后觉嘅。咁，如果譬如啦，我又打个譬如啦，我哋啲譬如不伦嘅，譬如而家知道有啲药或者有啲食物，部分嘅批次。是污染咗嘅，就摆咗喺个 supermarket 度卖，即係流出咗市面。 嗯。 咁而家林郑月娥就走出嚟讲唔使驚。 唔使驚，我哋消息流通㗎嘛，我哋吓。 第一消息流通。 啊。 第二样嘢呢，喺市面上有100万包呢啲啊产品喺个货架度嘅。受污染呢其实都系呢 ,10% 左右嘅啫。睇你够唔够人哋买到囉。喂大佬啊，你林郑讲乜嘢啊。喔，等你学校自己揀。咁我个仔如果喺嗰间学校要洗脑教育嘅，进行文化大革命嘅，咁我仔点算啊？消息流通点样流通法啊？吓、啊，喂大佬啊！ 然后又话啲学生咧系识得思考啊， 识得思考嗰啲系未经过洗脑嗰班学生啊！你嗰日啊，罗范招芬出嚟讲呢个范妇人出嚟讲，话诶考通识嗰啲好叻啊，啊个个成绩好啊，我唔同你拗 啊， 但我可以话俾你听，呢班学生系未经过洗脑嘅。即系等而家学文思潮啊，阿 Ron 啊，啊 Walter 啊，喂， 钟尼啊， 钟尼啊，喂，佢哋未经过洗脑，所以仲有独立思考能力。而我哋啲父母，好多听众，好多朋友见到我，哇，都阿 Ron 啊 ，Walter 嗰啲个小朋友好叻咁。喂，就系因为佢有独立思考，佢未经过洗脑，我哋就系唔要去洗脑啊！你唔好同我讲话，而家啲人有独立思考，你唔好同我讲话，而家有思想流通。啊！如果资讯流通咁简单嘅，就乜嘢都唔使禁啦。喂，我哋识得分辨是非噶，咁学校可以俾人去啊，俾人入去贩毒都得啦。 喂，啲学生个个有独立思考，系人都知道贩毒，啱又唔好讲贩毒咁离谱啊！讲买烟仔啦， 啊，个都知道， 学生个个知道未够十八岁唔买得烟噶，个都知道吸烟危害健康噶，咪由佢独立思考，由佢买到九咯，要买咪等佢买咯，又唔系强迫佢买嘅。喂，呢啲冚烂都比尔不伦，包括我呢都系比尔不伦，废话嚟嘅，呢啲全部屁话嚟嘅。嗱，你听下琴日咧呢个咁嘅吹水数，我喺度吹咩水啊又？ 100%唔系话做任何洗脑式嘅教育啊！无论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或者我本身作为一个家长咧，我都系反对洗脑式嘅教育嘅。教育最重要嘅咧，就系培养到我哋嘅学生咧，有呢个分析嘅能力啦，有呢个明辨是非嘅能力，同埋系有呢个独立思考嘅能力。咁所以我就覺得近日話會咩嘢最後一著係要罷課要去抗爭咧，呢個係完全唔需要嘅。我哋必須要有一個好嘅環境咧，俾到學校可以按住佢哋各自嘅步伐，同埋佢哋嘅老師個科目嘅老師嘅準備嘅情況咧，嚟到去推行。 你咪叫屁話咯！佢講到佢啲仔都我真係興噶。你諗下，真係英國嚟嘅大佬啊，針唔吉到肉唔知痛。你仲好意思同人讲？我系作为一个家长，你加咩奖先得？ 佢叫人哋唔好罢课，佢冇话唔好上街、啊。 喂，唔系呢个问题，我理得佢噏乜啊？我最兴嗰句就系话，我作为一个家长，我都唔想，你系唔想噶？你用我啲钱送咗仔去英国读书啊？你当年点样样噶？你当年因为做呢个社会福利处长，俾我赶走咗你之后，走去同阿老懵懂讲，走去同曾荫权讲，我顶唔顺啦，因为我啲仔女喺学校，我啲仔喺学校俾人排斥。我而家咧就要去英国啦，话成家人走去英国，我哋俾钱你移民去英国，俾钱你安顿屋企人喺英国，俾钱你细佬哥喺英国读书。你而家同我讲，我作为一个家长，我都唔想噶，唔想。你唔想又有得选择，仲要我哋俾钱。嗱，佢最离谱嗰个嚟噶，佢当年真系咁讲噶，为咗啲子女，为咗屋企，希望政府派去英国做专员，住大屋。跟住安顿晒屋企之后咧，就翻嚟香港揾真银做太空人。跟住你而家就话俾我听，呢啲洗脑教育、呢啲国民教育咧，我都唔想。作为一个家长，你仔喺边度啊？你仔喺英国啊？而家剑桥啊？咩事啊，大佬？呢个咩世界嚟噶？即系有一个人可以咁样擘大眼，唔系车大炮，噏得出就噏。你当全香港人都系蠢人？喂，而家香港嗰啲人未经过洗脑教育嘅，暂时经过劳化教育。系未经过洗脑教育，仲有少少独立思考。喂，即系屁话嚟嘅啲。嗱，我哋电话有87211。嗱，听完呢个林郑月娥咁样讲咧，你唔听佢讲仲好，你听完佢讲仲兴过琴日。嗱，你而家明白啦。 嗯。 上面系咁样，下边啲人咁，呢个张国华咪咁咯。 有样学样啦，系嘛？ 你问嗰啲仔女喺边度读书咩事啊？关你咩事啊？关你咩事啊？喂，如果有人问林毓华啲仔女喺边度读，我哋都要申报噶。 妖冇问题。 林毓华咧，个女啊，个仔咧都冇受过啲，除咗细个嗰时啦，受过呢啲咁嘅本地教育嘅。你个仔读完中学去咗加拿大嘅， 系 你个女咧就 喺香港 读下书咧就去咗英基读嘅。 系 我啲细路哥咧都系读到下书去咗英基读，跟住出咗国嘅。嗱，我哋身冇利益啊！喂，就系、是、唔接受个劳化教育嘛？如果而家仲加埋呢个洗脑教育、文化大革命，走夹唔头啊！大佬，但系唔系个个走得喐噶嘛？个个人好似林郑月娥咁，有个选择，我中意政府俾钱，我移民去英国就移民去英国。哦，跟住翻嚟喺香港就搞坏，搞乱当摊，跟住仲好意思出嚟讲，我都系家长啊！咁咩人嚟嘅呢个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暗疮咧西医叫做痤疮啦，咁咧都系毛囊啦，同埋皮脂嘅炎症嚟嘅，面珠灯嗰啲咧就可能同你肝郁气滞，谷下谷下咪谷出嚟。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B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 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3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呢、這个咁嘅吹水素我咧，就为呢、這个啊港式嘅文化大革命咧，就涂脂抹粉。哇，讲到好似冇嘢啫，使唔使罢课啊？啊，使唔使上街啊？啊，啲学校自己有选择，学生又有呢、這个啊分析嘅能力。哇，讲到咧呢、這个咁嘅文化大革命咧，同当年文化大革命，佢而家越睇佢样越似江青。我话俾你睇睇阿林郑月娥样咧，开始似江青啦。我话俾你听，嗱相就由心生嘅，我唔使识睇相我都知。嗱咁有啲老友记话，不如揾阿黄庭之或者阿叶汉良讲下都得。 评一评啊！ 黄庭之，我留翻今个礼拜咧，礼拜六咧呢、 這个龙虎大茶楼啊，佢打电话要打电话去外国，去加拿大啦 吓，去多伦多 系。 啊！就揾黄庭之讲下，究竟香港系咪出现个风水问题？不过今日讲棵树咧，都系揾我哋嗰几个老友记得噶啦，就唔使出动个师傅咁快拱个师傅出嚟，咁啊唔系几好嘅。 系嗱，我哋网上有位听众留言都讲得几好啊。Roberto 嘅话咧，高官仔女唔读港校啊，等于就系国内嘅黑心食品咧，制造工人自己都唔食啊。 我讲俾你一样嘢，好简单，做嘅人食唔食我唔知 道。 你咧做嗰啲人都系穷人嚟， 系嗱卖嗰个就一定唔 做坑渠油嗰啲咧， 系， 但系你又防不胜防， 系， 因为你根本你去啲酒楼食肆食饭、你唔知佢有冇用坑渠油噶嘛，你害翻自己嘅嗰啲人、但系你记咗一样嘢，中南海啲领导人，佢哋食嘅所有嘅嘢，全部系特别供应嘅， 系。 嗱，嗰啲人就永远咧，嗰啲领导人咧，永远唔会食到呢啲黑心食品嘅。而家就等于我哋香港啲高官一样， 系 佢啲仔女就唔喺香港读书嘅。所以有个听众话：，喂，不如叫阿吹水送我叫翻仔女翻嚟香港再受教育。Too late， 第一 too late， 人哋而家喺紧剑桥牛津读， 系 已经不受洗脑，已经成长啦，已经有自己独立思考啦。你叫佢翻嚟好啊，佢可以影响翻我哋啲小朋友，好似我哋嗰个陈小姐咁啊啦。 中年 喂，仲有一样嘢，罪不及子女嗱、我哋唔好搞人啲神婆 ，OK， 即 系一人做事一人当啊嘛。 就系呢啲咁嘅家长，好似扫我啲咁嘅家长咧，你就唔好再同我哋提，我都系家长。你一系就咁讲，其实我啊反对呢、這个洗脑教育，反对呢个香港式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一早送我啲仔女出国读书。嗱，如果你有能力嘅话咧， 学我啦， 咁我又唔同讲唔得 啊。 咁既然我哋好多听众都留言咗一样嘢，就有呢啲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喂，呢啲叫自私自利嘅人咯。你啲昂山素我，仲好意思出嚟面皮厚？你如果你真系讲嘢咧，因为我话俾你听啲听众，你都要记住，佢欺世盗名，佢而家系我哋特区政府里边那个民望最高嘅，佢就恃住佢民望高。似住 而家高永文高过佢啊！而家 佢就走出嚟咧，就咔咔咔咁，你睇住佢笑又好淫淫咁咧。但系睇到个样子开始似江青噶啦，就以为氹到呢班傻佬。喂，我真系唔明啊！你不如咁啦，我哋听众我就真系我谂唔到，因为物以类聚嘅。如果支持阿林郑嗰啲听众，喂，唔该你又打个电话嚟啦。不如你等我茅塞顿开，你话俾我听点解你中意林郑？点解你中意呢个吹水送我？你又话声俾我听，你点解要支持佢？如果你讲得服我嘅，我写个服字咯，我日日喺度赞佢咯，日日喺度好似当年毛雨露咁揸住本毛雨露歌颂呢个林郑月娥咯，唔叫佢吹水我咯，呢、這个直情系江青翻版嚟嘅，大佬，呢个好得人惊啊！我讲俾你听。嗱，讲翻呢个，唉。打风呢样嘢啦，即系我哋都要揾港铁咧，唔使3日交报告。 系 你直情港铁， 你负责车务，你负责昨天的应变措施的最高负责人，你打个电话来跟我们听众交代一下， 讲清楚件事， 为什么前因后果，为什么会有电力故障，为什么会所有港铁的服务瘫痪了，那怎样去处理那些滞留了的顾客，喂，那老板来的，大佬， 是啊是啊， 喂，那是老板来的，那为什么每一个站又各自为政的， 啊， 我们又听下昨天啊，真系阴公啊！有啲港铁嘅老细啊，呢啲真系老细啊，俾人困咗喺个车入边啊，通宵达旦啊！ 唔需要担心，我哋系会扣除车资，而出现嘅天气咧非常之恶劣，我哋系未能够安排到交通工具。 系啦，我哋都可以有啦，两个警察。 高压电缆故障，佢话咁咧就工程师嚟到先话讲冧船啊！我哋依家落到嚟咁，我要求翻我哋啲嘢，咁事实上系啊嘛。人哋去上水又如何咧？系嘛？啊，人哋去粉岭又如何咧？你冇理由踢得人哋呢度嘛？出边十号风球啊嘛！ 我问佢系咪有车之后，佢系有。我话几时咧？佢又讲唔到咁咯。 大学站过少少咧，就十一点半就已经话发生事故啦。咁咧就话佢就广播话嗰个高压电有问题咁样。咁我哋初初就话叫我哋又唔好落车啦，因为话惊有危险。咁咧就停咗喺嗰度一个钟头到，又系不停咁广播广播，等足又话有拖车嚟啊，又话剩，等咗三个几钟头，咁就拖咗嚟呢度。 有凳坐啊，下边咧我试过落下边咧，下边咧就真系周围都瞓晒人啊，同好多好大嘅灰尘。 坐地下， 五个钟头之后叫落大堂坐地下喎。 车长乜连熄个灯啊，冇冷气啊，乜都 晕咗， 乜都唔识嘅，乜都唔知道喎。啊，系啊，系我哋揿机啊，佢都唔知噶。 唉，最好笑就系听到有把声，就话大家免收车资，即刻咩喺度？喂，你唔收我十零廿蚊，咪几蚊鸡？喂，大佬啊，航空公司有乜嘢啊？即刻攞钱出嚟派啊！ 系， 喂，第一就派钱，跟住安排入住酒店。啊，喂，大佬，你话我唔收你车资，喂，我都错咗啊！第一就。第二你唔收我几蚊，哇！而家真系哇，原来香港几蚊咁伟大嘅，嗰个真系傻佬嚟嘅。不过嗰个都系前线工作人员， 按指示， 我哋咧就唔好难为嗰啲前线嗰啲人。最紧要就坐喺冷气房，平时靠食脑嘅啊，高人一等嗰啲人系点去指挥啊嘛？你点样去安排啊嘛？所以我哋咧啊，就晏少少咧就揾到呢个港铁啊车务营运嘅总管啊，即系呢个系。COO 嚟嘅，等于啊，就讲下究竟你同你唔使挺三日啦，你先同我哋真系老板交代先。嗱，张炳麟唔系你老细嚟噶，乘客先系你老细。嗱，政府只系大股东嚟嘅咋，系啊，唔系老细嚟噶。嗱，我哋听下琴日刘天成啊呢个车务总监啊点讲啊点样讲话喺个车入边系最安全嘅。 基于安全嘅考虑咧，我哋咧系需要咧系即时咧停止咗东铁线嘅运作，并且尽量咧系把喺呢个路线上嘅列车咧系驶往最近嘅车站，将乘客咧系能够送往咧系车站，等台风经过咗之后咧系先至离开。呢一啲咁嘅做法咧系乘客系最安全。我哋有超过几百名嘅港铁嘅同事继续喺东铁线咧系当值。我对于昨晚系受影响嘅乘客咧，我系喺度希望咧佢哋能够系谅解嘅。 啊，大有个人唔谅解，叫张炳良。张炳良系董事嚟嘅，系代表政府坐喺个 board 度嘅。啊，不过暂时顶住先嘅，佢话自己唔识运输噶， 唔关佢事噶。第日如果 佢话， 如果啊， 第二样嘢咁，佢识咩？佢而家识房屋咩？ 啊， 咁佢做房屋，啊做过房屋委员嘅，咁李永达佢做得耐啦，啊，好多人都做得啦，咁点解唔俾李永达做，俾佢做啫？ 黄坤都要得噶， 系啊， 啊， 几时轮到佢做啫？嗱，你听下琴日张炳良点样唔 Nike 法啦？ 我哋觉得咧，佢将乘客安顿喺个车站里边咧，喺嗰个所谓恶劣天气底下，十号风球底下咧， 其實都是一個相當合理的做法。因為點解呢？如果將啲乘客再運去第二度呢，一方面就係個交通工具係咪存在啦，因為在咁惡劣天氣底下，啲巴士啊等等啲服務都係未必有嘅。有啲意見就覺得就算喺個車站裏面，咁究竟嗰個一啲嘅物資嘅提供方面啦，咁呢一點我相信我哋喺個檢討過程裏面呢都會再睇睇嘅。 啊，即係出嚟呢死撐嘅，而家張炳良啊，佢都唔提啦，佢講啲嘢係媽女人，即係等於我琴日成日都話林伯啊，零售堂係女人 啊， 喂。系人都知啊，喺咁嘅天灾嘅时候，梗喺个车厢喺车站里面最安全啦。但系你点样去处理人哋先得噶嘛？大佬啊，呢条友又真系咧不知所谓嘅，我话俾你听。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英国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案有新的进展。英国检控官宣布控告八名涉案人士，包括首相卡梅伦的前新闻主管库尔森，他在窃听事件期间是世界新闻报的主编。另一名被告是新闻国际的前行政总裁布鲁克斯。窃听事故在2000年至06年期间发生，库尔森和布鲁克斯卷入对一名失踪女童的电话窃听丑闻。这名女童在2002年被发现谋杀，五窃听丑闻其后越揭越多，有超过600名受害人，包括影星毕比特、球星朗尼、歌星保罗麦卡尼、皇室的成员和两名的前政府高官。八名被告会在下个月16号出庭初步应讯，如果罪名成立，可以被判监两年和罚款。海南三沙市永兴岛昨日举行新市成立大会，触发同中国在南海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强烈的回应。菲律宾的外交部表示关注，向中国强烈抗议，强调菲律宾不承认三沙市和这个市的管辖权，认为中国设立新市的措施是不可以接受。越南的外交部就说已经向中国外交部抗议，指中国设立三沙市违反国际法，声称严重违反了越南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正在美国学习的内地新名维权人士陈光诚发表声明，不接受山东当局为他被控故意杀人罪的侄陈克贵指派律师。陈光诚说，陈克贵是无法忍受地方官员的殴打才自治卫还手。陈克贵被拘捕后目前关押在宜南县的看守所，当局声称为他指派了两名的律师，但这两名律师至今仍然未为陈克贵提供任何的法律服务。陈光诚就说，当局06年亦都强行为他指派两名律师，但两人在庭上对控方的指控只是话没有异议，担心今次做法是从师顾忌，目的是阻止家人聘请的律师参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雨势逐渐减弱。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 98%。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一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有个封路措施提翻大家。咁由于受到爆水管影响啊，现时观塘协和街上山方向近呢个秀雅道至到康宁道啊，一段嘅需要暂时全线封闭噶吓。咁另外协和街落山方向嘅车辆咧，亦都唔可以右转入去康宁道，去到上述地点留意啦。另外咧，受到水浸影响啊，公主道向洪隧方向近呢个自民街嘅慢线咧，亦要暂时封闭噶。各位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都要留意翻警察叔叔嘅现场指示啦吓。好，走翻个对面海睇睇港岛区线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啊。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排下排下，已经去到北角码头都。 都几远噶啦吓。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噶，呢分钟啊暂时正常嗰只嘅。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啊。另外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噶吓。咁啊，九龙区方面啊，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去到骏发花园，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就排翻到新柳街噶。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方向收费广场亦都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呢分钟咧去到电话机楼噶。好，入埋新界区睇睇两条隧道啊吓。咁啊，私隧出九龙现时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到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就沙田马场。唉，港铁嗰啲高层琴日听到佢真系几搞笑噶吓。唉，我哋安排人咧放晒喺大堂咧系最安全噶。啊，系啊系啊，其他唔可以走噶啦吓。啊，即系话如果水浸嘅话咧，带晒啲人上天台就算噶啦。啊，系啊，浸唔到佢哋啊嘛。不过咁啊，你哋就冇得食，冇水饮，冇厕所去，唔关我事噶。就算有云梯咧，我都唔会嚟救你噶啦。呢啲咪大集团嘅作风咯，系嘛？哎呀，仲有啲官员回应话好嗰度火嚟啊嘛。好啦好啦，揸紧车你就唔好火嚟啦吓。最紧要路面湿滑，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DBC 三台数码大千台，大千好世界，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唱好外股赢奖品。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三点半，打嚟18721113数码大千台节目，大千好世界，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元，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元啊！优惠受有关条款约束，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五个星期一，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爸爸妈妈齐来叫停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公开联署声明撮要。 我哋系一群关心孩子教育嘅家长。国民教育去年来势汹汹，我哋最初隔岸观火，相信香港政府唔会太过分，相信教师组织会撑住，相信老师能够坚守防线。我哋都相信喺屋企亲受口述历史同生活经验，能够对抗指鹿为马嘅洪流。我哋唔反对孩子认识中国，但系教育局颁布《德育及国民教育课课程指引》中嘅国民教育概念偏颇、倒退同落后，令我哋感到担忧同愤怒。 家长关注组提出立即叫停德育及国民教育课试行计划，重新作全面咨询，引入更能够同世界接轨嘅公民教育内容，着重培训学生嘅批判思考能力。强烈谴责教育局浪费公帑资助出版偏颇错误的教学手册，亦都要求教育局交代资助账目。 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将会在嚟紧的星期日7月29号举行全民行动反对洗脑的大游行，时间是7月29号下午3点正，集合地点在维园足球场，游行目的地是金钟政府总部。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8:38，而家我哋电话旁边有港铁的车务营运总管 啊，刘天成嘅，早晨啊，刘生， 早晨，早晨， 早晨啊，林生， 喂，你好啊，你可唔可以嗱，俾个机会你同啲老板解释下啦？你老板咧就系嗰啲乘客， 乘客 就系啲广大嘅市民。其实琴日发生咩事令到港铁咧瘫痪咗咧？ 系 啊 啊，好啊，好啊，多谢支持啊。首先咧，我都好简单咁咧，为咧就各位呢、這个乘客啊，同埋听众咧，去解释翻喺前晚嗰个事嘅。其实喺前晚咧，当呢、這、一个天文台挂出呢个八号风球之后呢，我哋呢亦都系好快呢，亦都预先呢系将呢个列车嘅服务呢系提升到去呢系我哋早上繁忙时间嗰个列车嘅服务嘅。咁目的呢都系希望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呢系能够提供更多嘅列车服务，使我哋嘅乘客呢系能够尽快呢系返到屋企嘅。咁当时呢天文台亦都公布呢係会可能呢係挂呢係更比暴风球更高嘅信号。而喺嗰陣时呢，我哋亦都呢係通过咗我哋嘅传媒朋友呢係通知乘客呢，如果改嫁咗呢个九号风球呢，港铁呢係会基于安全嘅考虑呢係陆续咁样呢停止我哋地面同埋架空路段嘅列车服务嘅。而地底嘅路段呢，我哋就会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咁至於前晚喺東鐵線嗰、那個嗰方面呢，因為佢係唯一一條過境嘅鐵路，咁我哋亦都同有關嘅方面呢有一個協議呢，就係話呢，如果喺九號風球懸掛嘅時候呢，喺安全嘅情況之下呢，我哋都盡量去維持呢服務多一段嘅時間呢，係去疏導呢係有關嘅乘客嘅。咁喺嗰個晚呢，由於天氣嘅關係，當掛咗九號風球之後呢，大約十分鐘呢，我哋係察覺到呢係東鐵線附近呢係好多樹呢係倒塌咗嘅，亦都呢是最嚴重的，其中一波在大埔墟站的附近呢是壓住我們那個架空的電纜，亦都造成了有幾處電纜方面的損壞的。咁由於呢這個情況呢，亦都令到我們 的供電呢的跳了這個電掣。咁所以我們基於這個安全考慮呢，我們是需要呢是即時呢是停止我們東鐵線的運作。咁呢亦都呢係盡量呢係將呢個線路上嘅列車呢係盡快咁樣呢係駛往喺最近嗰個車站呢，使到啲乘客呢能夠安全咁樣去一個室內嘅車站啊，嗰度呢就係等台風經過咗之後呢先至可以呢就作出一個更好嘅安排嘅。咁 呢、 這個 我諗大家都明啦，即係地鐵就提供一個啊，好有效率嘅集體運輸嘅服務，呢、這個大家都無可厚非㗎啦。呢樣嘢大家都認為香港嘅地鐵呢就一流㗎啦。但問題呢，最緊要喺危急嘅時候能夠經得起考驗啦。 要應變呀、啊。 咁、天災嗰度我哋接受嘅，咁有棵樹冧咗壓住啲電呀。咁停止行車，咁由你將啲乘客又運送到最安全嘅地方嚟，呢啲全部都係根據啊個指引去做嘅，我相信。 冇錯冇錯。 但問題係，咁当你 到站头先， 当你翻到站头之后，你知道有咁多乘客啊滞留喺个站头度，可能都要有一个长嘅时间。咁你有冇一啲特别嘅安排嘅咧？有冇一个应变嘅措施，或者咁啊啲人啊，我责任就送咗你个站嗰度系安全嘅，有瓦遮头咧，其他就各安天命噶啦。咁系咪咁嘅意思咧？又 吓，或者我呢喺呢度有两方面，我想都讲同咧个各位呢个听众所讲讲嘅。嗱，首先咧就当我哋咧能够安全咁将啲乘客咧系运翻去呢一个车站之后咧，我哋一方面咧系虽然嗰当日个天气系非常之坏嘅，好横风横雨，但系咧我哋啲同事咧仍然咧都系咧尽力咁去抢救，希望咧就算喺咁恶劣嘅环境之下咧，大家都好尽力咁喺露天嗰度咧，系希望将呢棵 即系第一样嘢就抢修啦，希望恢复翻个服务啦。 冇错冇错。 而家我哋讲紧点样处理啲乘客啊？ 冇错冇错。嗱，呢个就系咧第二方面啦。第二方面咧，我哋咧亦都咧有呢、這、一个我哋嘅员工咧，就喺每一个车站嗰度咧，系尽量咧系为我哋嘅乘客咧系提供嘅协助。而当日咧，我哋咧系亦都咧系安排咗啲饮用水俾乘客啦。咁但系我哋今次系听到市民嘅声音嘅。我都聽到阿鄭生你哋所講嘅，其實我哋係可能喺將來係咪可以咧，係能夠提供更多嘅物資啊，例如好似乾糧啊等等呢方面咧。其實當晚啊， 但係個問題就話咧，即係點解會搞到啲人咧咁勞氣咧？嗱，一般嚟講，大家都了解嘅，都理解嘅，你打十號風球係咁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哋嗰啲有啲處理咧，咩特事特辦啊？有啲站咧，啲人又可以出去揾坐的士啊，有錢收啊。 喺大學站 有啲就 站 啊，有啲站咧又冇呢種待遇，咁你點樣決定咧？個站頭個站長決定啊，因為由總部你去決定嘅咧。 啊，就其实呢或者呢我都讲返当日嘅嗰个情况啦。当日呢就我哋呢就将啲乘客係运送咗去呢、這个我哋嘅车站之后呢，咁一方面我哋嘅车站嘅同事就尽量協助嘅乘客啦。另外一方面呢我哋个车站呢係冇关闭到嘅。咁即换句话讲呢，即係嗰、那个站呢仍然都係可以係出入嘅。咁而喺当晚啊，其实有啲乘客呢係佢係自己见到可能係嘅情况呢，佢自己係选择呢係离开嘅车站。而有啲乘客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呢，係亦都向我哋呢同事呢係提出要求呢个協助嘅。咁而喺呢方面呢，我哋乘客我哋嘅同事呢就係、是、会酌情呢就係、是、根据嗰个当时嘅情况呢係特事特办呢係处理咗。 咁但其他站又冇咁嘅做咁嘅待遇呢。 咁我呢个呢，我諗我哋嘅同事呢喺车站呢係会因应呢一个乘客当时嘅情况呢係去酌情处理嘅。 唔係，咁有第二啲站人收到讯息话啊有钱派喎，咁点解呢个站冇钱派又引起鼓噪，咁你哋又完全冇应变嘅措施好入嘛。 我哋呢就亦都同事呢係因应啊每个乘客佢嗰个当时嗰个情 况。即係有啲人就话边个发烂渣边个大声边个靠恶呢就有水收，系咪咁嘅意思呢即係以后鼓励啲人鼓励啲人个好似林伯咁大声夹恶就得㗎喇喎。 我諗我即係都再重申啦，即係同事。 唔係你唔係啊刘生啊，即係我都俾你讲咗好耐啦，俾你喺度卖膏药都卖咗好耐。但係你好似讲到一样嘢呢，好似样样嘢你对琴日嗰即係前日嗰处理呢好似完全责不在你啊。 同埋好似觉得好完美啊，你要得 嚟 啊。 完全好似係差唔多我哋要俾个荷兰水盖你咁上下 㗎。嗱你话提供協助喺站头又有咩飲品啊，咩喂去到午夜三点钟嘅乘客坚持要你哋提供你先俾㗎咗。 嗱就我哋呢当啲乘客系。 喂你仲想唔係啊刘生啊，我想提醒你啊。喂你唔好再喺度讲自己点样高大威猛啦。你不如讲下真係出错咗喺边度，即係经一事长一智，我諗我哋啲市民即係啲老细都会同情你㗎係咪，但你讲到好似完全事不关己嘅，讲到你完全都系你错不在你嘅，咁我諗都好难接受㗎啲话。如果同前晚滞留喺站头嗰啲过万人呢啊你啲老细呢，我諗佢哋而家听咗你咁讲你就仲怒气。你可唔可以真系解释下系咪你哋冇指引嘅，即系冇一个即系一个即系应用喺呢个危急时期，每一个站都有个同一个处理嘅手法，同一个一个指引嘅，系咪冇咧？其实 我哋咧就喺任何嘅紧急嘅事故嗰度咧，我哋系有一个机制咧系处理嘅，包括头先我所讲过嗰个啲车服务啦。咁我諗大家都希望明白呢，当日晚呢我哋嘅首要就係點樣可以好安全咁樣盡快。 咪嗰度做咗啦已經。嗰啲人已經全部啦。第一你係你好巴閉㗎啦，港鐵已經啦。第一喺冒住風雨十號風球啊，我哋有班前線嘅工作人員好似睇電視咁啊，好辛苦走去搶救嗰架車啊，橫風橫雨啦，我哋接受咗啦。 嗰啲工程人員 你哋又將啲乘客滞留啲乘客送到一个最安全嘅地方，又接受咗啦。而家就问题系之后你哋就关人噶嘛？你明唔明啊？咁跟住仲有每个站有唔同嘅处理方法。我而家就想问你，系咪个个站嘅站长佢就有可以有唔同嘅酌情权去处理啊？抑或系统一嘅应变手册啊？咁问紧你。咁你都答唔答到我呢个问题？有冇统一嘅应变措施？抑或真系每个站头咧特事特办， 得 啊、就由嗰个站长去执生？咁系咪咁咧？即系想问下你啫。 我哋如果喺头先啊， 即系派钱嗰啲啊，派水啊，嗰个措施系咪一视同仁啦、啊？抑或睇下你救援撞到个好嘅站长啊，或者撞到一个啊唔系咁好嘅站长，咁变咗厚此薄彼咯，系嘛？ 嗱呢个呢其实呢喺处理呢个乘客嗰个需要嗰时候，我哋其实个指引呢系基本上呢系每个站都系一致嘅。 咩指引唔系一齐派钱啫。 因为我都正如我头先所讲啦，我哋呢系因应嗰个乘客。 你做乜因应乘客啫，系人都想派钱㗎啦。真系如果呢度系呢度系大会堂，我就话喂举手边个想唔要钱嘅，我都冇人举手㗎喎。跟住话边个想要钱嘅举手，咁含啦举晒手嘅，呢人性嚟噶嘛？ 刘生而家涉及几多个站噶？大学站、大埔站同埋大围系嘛？仲有边个几个站噶？ 我哋東鐵線如果佢有乘客喺度咧，我哋都係啲同事咧都會係咁樣去處理嘅嚇。咁、我哋希望大家都諒解呢方面啦。咁當然喺整個情況咧，喺整個情況之下咧，尤其是可能係咪喺呢個資訊發放方面咧， 冇啦，捐一時長一智啦，都係嗰句噶啦。劉生，不如咁啦，俾個機會你啊，又俾你講咗差唔多十幾分鐘咧，你好似冇同我哋啲乘客道歉到。啊、你是不是应该现在借这个机会向乘客道歉，尤其是当晚滞留了在车站那一晚的乘客呢、滞留了八粒钟。 是那其实首先呢、当晚。 即是你道歉、即是我现在叫你给个机会你道歉，你还讲那么多东西做什么歌 啊你觉得不需要道歉，港铁就着这件事向那一晚的滞留在这个车站八个钟头的乘客。不如倒翻转头，我哋叫嗰一万个乘客写信多谢你，好唔好啊？你救咗佢一命啊！ 安全佢送到佢站度啊！ 你唔系，我而家想问你，你向啲乘客道歉有咩问题咧？ 嗱，我哋咧就都其实咧都知道呢、這个乘客吓， 唔系你而家拒绝道歉系咪咁嘅意思啊？ 嗱，我哋都讲， 唔系你唔好讲， 唔系使唔使请示先道歉噶？ 呢个系咪要系咪你侧边有人喺度拱紧你啊，搣紧你啊，扯紧你衫尾啊？扮写纸仔俾你啊？唔好啊，唔好啊，问个律师先啊，系咪咁啊？因为要问个翻鬼佬先啊，翻鬼佬喺纽约嚟嘅。嗱，我哋而家个地铁嘅行政总裁咧就系纽约以前嘅行政总裁。嗱，纽约嘅地铁咧全世界最 和啊！ 纽约嘅地铁咧随时停咗入边五粒钟咧，冇人出声嘅。啊，系咪因为佢睇到纽约 嘅车厢啊污糟邋遢添啊？ 啊，系咪用纽约嘅处理危机方法去处理我哋香港呢班刁民咧？系咪？唔系你而家点解唔道歉啫？我都想问下你，你点解唔道歉咧？ 不如咁啦，刘生，你加入呢个港铁几年啊？ 我有三十年嘅。 三十年。 三年。 啊，你记唔记得以前咧有个主席叫做苏泽光噶？ 啊，记得。 系咯，你知唔知？ 唔系你港铁出身定地铁出身噶？你系唔系你九铁出身定地铁出身噶？ 我系地铁嘅。 啊，你唔系九铁嘅。咁地铁啲文化应该好啲噶， 系咯？ 我而家我有兴趣想知咧，点解你唔肯道歉？我而家俾个机会你，我即系我又落唔到台，你又落唔到台，我都唔知点算。 或者阿郑生，你容许我讲几句。 唔系，我而家要你道歉啊！你而家搞到我落唔到台啊，哥。吓， 你 不如咁啦，你搵翻你个鬼佬啊！鬼佬叫咩名？我哋都唔知啦，几阴公啊！啊，嗰个翻鬼佬叫咩名？你个 CEO 啊，我哋 你佢个名字啊唔讲得。 哦 ，Mr. 唔系 Mr. J. Water。 Walter W A L T E 啊 ，W A L T E 啊， 可唔可以请佢俾你打电话嚟啦？我哋想去道歉啊！你又翻鬼佬讲 I'm sorry， 可能容易 以前阿苏泽光好容易啊，一有啲车务上嘅问题， 我 想问 下你 打电话嚟道歉。 解呢个问题，你点解而家唔肯向嗰一万个滞留喺车站八粒钟嘅乘客道歉咧？ 嗱，就因为咧，其实我哋咧都睇翻整件事啦。咁即係當日嚟講咧，嗰個環境係非常之惡劣嘅。你睇到咧一棵大樹咁壓咗， 你承唔承認處理上係有失當或者唔？ 不如咁啦，等我想你，我想落台啊！不如我教你啊，劉生。 嗯， 因為對引起當日當晚嗰啲滯留喺車站嘅乘客，我哋係表示歉意嘅，咁好容易講咯，又冇責任啦，咁都唔講得。喂，對有啲人滯留咗喺車站度。引起不便，而家我咧就道歉，咁都唔得，得唔得啊？咁我讲得，可唔可以跟我讲得？ 呢一个咧，经常喺站头都播紧嘅呢 声带。系咯，呢啲系喂，呢啲讲完等于冇讲啦，又妈系女人嚟嘅咋？啊， 呢啲系你不停呢度讲个屁话嚟嘅。 If any convenience caused, I'm apologize, I'm sorry， 咁都唔讲得。I'm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during the typhoon， 咁都唔讲得。 我谂我都希望咧， 都唔讲得，阿刘生， 我希望乘客谅解。 你不如咁啊，你谅解冇人谅解你嘅，不如我哋每人叫嗰一万个人写个悔改书，因为佢哋咧人地铁呢、這个港铁即系 引起你不便 系啊，唔系啊， 引起你不便啊。 港铁啊，做尽咗最大努力，将你送咗最安全嘅地方，救翻你一条狗命啊！所以咧，你哋应该多谢呢个，尤其是阿刘生领导嘅港铁呢个车务营运部，更加咧，我哋就要表扬你，就希望港铁咧就对你咧就应该咧加人工有啲奖励，咁好唔好啊？不如倒翻转头咁呼吁好唔好啊？使唔使啊？ 咁啊，嗱，咁啊，我每件每件 咁都需要嘅，可能啊，刘生，我难为你啦。嗱，我而家话俾你听，你可唔可以转达我哋嘅要求？我哋想同 Mr. Walter 同佢对话。啊，我哋呢个 multilingual channel 嚟嘅，讲乜话都得嘅。OK， 对人见人咧，我哋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好唔好啊？啊，你就唔肯道歉噶啦，但再俾多一次机会你啊！你会唔会为咗当日引起呢一对呢一万个？滞留在车站八粒钟的乘客表示协议，你是不可以做得到的，是吧？ 我哋会去。 唔，我一问你啊，你而家喺呢个 moment 啊，系咪？ 佢唔可以大班，佢唔可以啊，就 是。即系我真系难为咗你啊。 上头系有 我难为咗你，真系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啊，系、哎、真系我对唔住你啊，唔好意思啊，真系，唉、哎，好多谢你，真系唔好意思，你令到我哋呢个节目咧啊，可听性又高咗好多啊，拜拜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贸发局在香港一年就办30多个展览会，一年来讲只是计香港的展览会，我们有60多万张卡片收到的。贸发局亦都带团就去到很多外国的展览会，在法兰克福、在纽约，怎样将那些外国买家的等于卡片派到给我们的厂商。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行我们的展览会的时候，你们留意一个好像放大镜的物体的图像，同时一见到买家入场就会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来到香港你想找什么产品？譬如一个电子展，我想找一些 MP3 的产品，我们的同事呢会即刻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印一堆资料出来。那些是什么资料呢？就是那些厂商的资料。那么他们有个公司名，有个摊位号码，有那张产品的相，利用这个网站的平台配合我们展览会来的买家，更多人可以见到你的产品。 无论是贸发网、App 的线、企业联刊，定是小批量采购，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55，我谂啊， 一个全世界，一个全世界最先进嘅地铁系统集体运输工具，唉，竟然而家落在一个喺纽约嚟嘅洋人。我大家知道我从来都冇歧视噶， 冇呢个系， 我从来冇噶。不过就真系揾一个喺纽约嚟嘅人，我都唔明佢点解请一个咁嘅人，我真系唔系好明。可能佢如果打人电话嚟，我同佢倾完之后咧，可能就会好啲。 系，我就觉得系千拣万拣咧，真系。 嗱，咁你可以纽约咧喺地铁服务，大家知唔知道咧？你睇电影睇到咧，就系龙蛇混杂，分分钟会有枪战嘅。嗱，睇电影啊，睇剧集啊。第二咧就俾人涂鸦，第三咧随时坏车，啲车咧臭嘅。啊，咁如果一个管惯咗一个咁嘅系统嘅 CEO 嚟到香港，见到我哋香港啲地铁咁干净，咁企理， 咁佢冇话 咁准时， 唔使做嘢啦， 每日再几百万人，突然间有场大风暴、十号风球，停嗰几个钟，喂，有乜所谓嘅大佬？你要我道歉？可能佢就吩咐咗啊，啲伙计啊 ，never say sorry， no way。啊，就咁简单啦，大佬啊！喂，我真系顶我嚟有唔顺，咩人嚟嘅呢个？呢个做咗30年喺地铁、 啊， 我以为佢做喺九铁嚟，我仲信啦、啊。啊，可能跟过田北辰啦、啊，但又唔系、啊，跟过苏泽光嘅、啊。 系咯，咪就系咯， 跟过阿周 Sir 个司机周嘅、啊。啊，点解会跟咗个翻鬼佬之后，完全改变咗？嗱、啊，我怀疑啊。 我成个企业文化冇嚟，因为一两日。 其实阿通可以写剧本啦，阿辉哥啊，可以教我写剧本啦。就呢、這个呢、這个姓咩话呢个阿哥？ 阿刘先生。 阿刘先生同讲电话嗰时咧，侧边有好多人扯住衫尾。 系。 可能一边就 Miranda， 一边就 Maggie Su， 一边就佢哋个律师。 系。 就冇讲啊，冇同意话，冇同意啊，冇搞啊，冇啊 ，no 啊，死人都死 no 啊，喂。咩问题啊？发生咗，即系我哋香港系咪真系病咗啊？系咪而家有瘟疫喺度啊？喂，唔识认错嘅，话到明你讲句 sorry， 我即刻放你走啊！佢都仲同我纠缠不清。喂，我落唔到台啊！问题我俾玩残咗，而家我终于投降啦、 嗯。 我认为呢个啊，姓咩话条友？ 刘天成 啊，刘天成咧，天下无敌 啊！ 我觉得咧，佢仲犀利过我哋嗰啲风波。 大牛天成， 我哋仲犀利过我哋风波同学会。啊，而家呢个咧叫做老呢、這个风波老嘢、啊，我哋应该请我哋做下节目噶。啊 喂，佢一路喺前面讲得几好㗎喎，真係又话啊要好快啊，喺个情况下呢又喺繁忙社就加班啦、 啊、 尽快送你返 屋 企 啊，呢啲系咪你教嘅呢啲系拉住嚟㗎，呢啲写定个稿、哦、去到边个电台。 唔怪之呢 去到 边 个 系呢系啦咩把呢个咩车卡呢咩路线又咩送到边都唔系人。 都系讲返同一番说话，但你一登问出嚟第啲嘢佢就讲唔到㗎啦，即系等于呢有一次咧，我哋有啲立法会议员，唔好讲边个咧，有一个出嚟选，我费影响佢啦。讲阿霍振廷嗰个啦、 嗯， 喂，真系睇稿读噶，有一次佢读埋饮水位啊，啊 ，drink water， 咁啊 ，drink water。大佬啊， 佢个助理都几好啊，即系喺嗰度需要咧， 你明唔明啊？ 提醒佢饮水啊。 另外有一个议员咧，有个女议员，唔好讲边个，因为而家要出嚟选，我又同情佢嘅。有一次最好笑，佢就问口头质询。人哋佢话排到差唔多尾嘅、 啊， 问同一条问题，个官员已经答咗噶啦，佢仲继续问啊，跟住嗰个官望， 因为佢冇听 睇张纸啊，佢都系再追问啊，你明唔明啊？嗱，佢先问咗你阿妈系咪女人啊？咁佢个助理可能话嗱，呢、這个梁振英咧就唔会认阿妈系女人嘅，咁加拿大佢答完之后，你再追问， 嗯、 你阿妈系女人嚟嘅，咁佢话我答咗啦，我话我妈系男人，你仲问？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港铁车务营运总管刘天成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话，天文台前晚改挂9号烈风及暴风信号之后，大埔墟站附近有大树倒冧，令到电缆受损和跳电掣，港铁列车服务受阻。他说将受影响的列车上的乘客送去最近的车站给他们落车，多次强调做法是要为他们安全着想。刘天成又话，当时已经应乘客的要求提供协助，不过他没有回应是不是每个站长可以各自就当时情况作出应变的措施，但他亦都拒绝为乘客造成不便致歉。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再写报章撰文，期望大众可以消除对国民教育科的不必要恐惧。他重申有关科目不计分，亦都不用考试，不会影响到学生的升学。课程指引列举的评估方法只是培养品德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标签和作出比较。而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的发言人陈锡之亦都在同一份报章撰文，批评政府的咨询对象只是教师，家长无法表达意见。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争取明年的四月将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尖角诸岛国有化。野田佳彦昨天在国会说，政府已经正式开始收购钓鱼岛手续，目前正是准备筹造的预算，争取在明年四月政府和岛屿土地拥有人之间的合约到期之前将钓鱼岛国有化。外相原叶光一郎再次强调，钓鱼岛毫无疑问是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如果钓鱼岛发生紧急的事故，美国会和日本共同应对。正在美国学习的内地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发表声明，不接受山东当局为他被控故意杀人罪的侄陈克贵指派律师。陈光诚说，陈克贵是无法忍受地方官员的殴打才自卫还手。陈克贵被拘捕之后，目前关押在宜南县的看守所，当局声称为他指派了两名律师，但这两名律师至今还未为陈克贵提供任何的法律服务。陈光诚说，当局06年亦都强行为他指派两名律师，但两人在庭上对控方的指控只是话无异议，担心今次的做法是从师顾忌，目的是阻止家人聘请的律师参与。英国的世界新闻报窃听风波有新的进展，当局决定正式落案控告8名涉案人士，包括前总编辑布鲁克斯。 被告之中仲包括咗英国首相卡梅伦嘅前新闻官库尔森，佢哋合共被控19项嘅罪名。库尔森喺窃听事件期间系世界新闻部嘅主编，另一被告新闻国际嘅前行政总裁系布鲁克斯。窃听事故在2000年至06年期间发生，库尔森同布鲁克斯卷入到一名失踪女童电话的窃听丑闻，而这名女童在2002年被发现谋杀，窃听丑闻其后越揭越多，有超过600名受害人。八名被告会在下个月16号出庭初步应讯，如果罪名成立会被判监两年和罚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雨势逐渐减弱，现在录得温度26度，相对湿度 98%。 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好，望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区告示打道过海咧，呢分钟去到新鸿基中心噶。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哇，好远嘅车龙啊，要攞副望远镜至望到啦，系啦，见到镜头啦，有啲蒙啊吓。去到北角码头嗰边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方向，唔错噶，两边暂时都系正常嗰只啦。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继续枕住喺中山纪念公园，冇乜点变噶。咁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果栏嘅。咁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现时去到康庄道桥底。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呢分钟啊去到呢个浙江街噶。仲有东隧过香港，龙尾就汇景花园。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就排翻到欣怡花园噶吓。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出九龙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现时去到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方向车龙出现啦，现时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喐过噶吓。唉，听到港铁嘅高层回应啊，真系越听啊越火嚟啦吓。好简单讲句道歉啫，唉，佢就乜都听唔到啊，佢就话唔知道。喂，咁问啊，佢点解唔一早派水啦吓？啊，点解有啲站啊有钱派，有啲啊冇得派呢？啊，佢又话唔知道，凉啊照知。喂，咁你唔识派钱，咪请教下财爷咯系嘛？喂，话时话啦，如果嗰啲的士钱啊，迟啲先至攞，会唔会好似财爷咁多200蚊先？哎呀，睇你哋嗰啲港铁广告啊，个个好威猛噶。哦，唔好意思啊，全部都系你 A 货演员做得好噶咋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注意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9:06，气温26度，相对湿度98%。 咁就要揀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外国买家嚟到香港咧，会印埋个地图俾佢嘅。就算跌咗嗰个名单都唔紧要嘅，因为我哋夜晚会 email 翻俾佢嘅。我哋嘅供应商咧，当晚咧，我哋亦都会电邮翻一张名单俾佢，即系话俾佢听，我今日介绍咗边一个国家嘅买家俾你。我哋其实做个统计嘅，每一次展览会咧，我哋每一个供应商咧，平均嚟讲，佢收多100个名单嘅。我哋做呢个服务咧，系365天做紧嘅，全世界嘅 office 咧、办事处咧嘅同事都用紧呢个服务嚟帮啲厂商嘅。 无论是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是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风波里的茶杯，大班郑经翰、林毓华， 嗱，大班真系， 大班十分支持你啊！ 好庆幸再听翻你个台啊！ 就系因为你，算听数码台好耐噶啦， 前嗰两日先走去买个无机， 我系因为支持大班你。 一人一机，维护自由，寻找真相。你要去全线 Circle K、快图美、Panasonic、Linky Dinky 人气电器店，以超低价180蚊购买 DB348 数码收音机。买机之前，风波继续，还真相于民。 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为支援香港出口商，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豁免保单年费一年， 免费提供三个买家的信用评估，若资料齐全，三日内完成审批100万元或以下信用限额的申请，承保港商控股五成以上的海外子公司的接单，同埋为中小企提供特别保单优惠。查询请电2732-9988。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吴克俭局长并没有去北京作了一个秘密访问。 天主教会认为推行国民教育应该全面的、理性的。 我觉得个反应是不需要太强烈。 我们很希望高官感受到香港大部分家长的忧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电话1872111，大家听紧嘅香港喺香港嘅数码广播DBC 大声台风波里茶杯。电话旁边喺个有个听众喺纽约打嚟嘅， 系 Manhattan 嘅住 阿黄先生。 系， 黄生你好， 大班，林伯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同我哋介绍下纽约嘅地铁服务好唔好啊？ 系啊，因为我头先就听紧你哋风波就讲开 New York 地铁啦，我觉得你两个讲得系最啱，全世界最污糟、最衰嘅地铁就喺 New York City 噶啦。 系啊，我去到纽约我都唔敢搭地铁嘅。 系噶，不过咧就同埋咧有样嘢你哋唔知，仲话有样系最衰嘅话系咧，佢逢礼拜六、礼拜日咧，即系本呢啲。B 车譬如 B 线是行 B 车是行那条拉的话呢，他可以走去转了做 E 拉，即是全国世界没有一个 New York 的 Subway， 即是 Subway 是好像纽约是这么衰的。 那么那个 Mr. Walter， 你他在管纽约的地铁管得好不好，他是不是做了一些好东西？ 当然不好啦，首先你就是说夏天，我们现在这里我们都是 Summer， 我们现在夏天你落到地铁好像整个毒炉蒸炉这样的，就有多老鼠。如果你搣咗一班車，你起碼最少你都要等15分鐘先嚟得一班車。呢一個 subway station 嘅 system 係最衰嘅，所以我點都要打電話同你講，我好贊同你哋兩個講咯。點解會請個 New York 嘅會管香港嘅地鐵㗎？ 你知唔知每年千幾萬㗎？過千萬人工一年㗎，即係200萬，差唔多200萬美金一年㗎。 就離曬譜， 仲唔使俾税添啊？ 唔使俾税， 低税率嘛，同美国比较，我差唔多就冇税噶啦。 系啦，即系好，同埋咧，我即系好多人咧都话因为 New York 嘅 history， 因为地铁有好 long history， 咁有多历史。咁我想问下你啦，英国嘅 underground 咧够 long history 啦？ 仲衰啊！ 呢个好弊， 呢个随时停噶。不过啲人好好噶，停咗冇人出声噶，因为惯咗啊。 New York 都系噶，如果你知系你两个成日嚟 New York 噶啦，你喺搭地铁，你搭个 subway 去到 tunnel 入边嗰，佢突然间停开停成45分钟得噶，一个钟头。 我话俾你听， 有冇宣布噶？ 冇噶，乜都唔理噶啦，总之停咗，大家都知咩事噶啦，咪喺度停咯。 又冇讲呢件嘢，个 conductor 又唔讲 呢样嘢咧，就同呢个洗脑教育一样啦。就香港政府咧，而家特区政府就想做同一样嘢，做到你啲人咧惯咗，冇咗个思考，逆来顺受，就咁咯。 系啊， 所以我去纽约咁多次咧，我真系经常去纽约嘅以前，但我都系搭过一次地铁就以后都唔敢再搭啦。 啊啦，而且地铁咧，你啲位咧，仲有样嘢系有样嘢，因为美国系讲民主噶嘛，咁佢系咩？你知唔知好多喺度瞓觉噶？ 嗯， 所以啲位系好污糟邋遢嘅，所以全世界 New York 嘅地铁系最污糟。 我睇剧集啲人咧，夜晚混入去睇地铁度瞓觉噶嘛，当咗屋企嚟噶嘛。 系啊，同埋阿大班同埋阿林伯，我想讲多样嘢，系讲关于国民教育噶。咁、我就想咧，即系你俾我讲好快，我5分钟就讲完。 得啊， 系，因为咧我咧你记得好即系前一排咧，咁我喺 YouTube 嗰度，咁即系我谂全个香港都知噶啦。咁有一个唔知咩主持就访问嗰啲大陆嗰啲 即係嗰啲幼稚園同學定小學一個小同學，唔係有個細路女講話將來想做乜嘢嘅，個細路女咪話我想做貪官，你記唔記得依單新聞？越脱 先，我都想做啊！ 系啦， 喺大陆做啊，不过 见到大陆，佢话想做贪官，我真系好，我真系好惊啲国民教育咧，就分屠我哋香港嗰啲未来啊，未来嗰啲主人翁啊。咁你大陆嗰啲共产党就系一味就靠贪，同埋一味咧就系靠讲大话。咁你教晒呢啲嘢俾香港，你香港仲有前途咩？我想问下你哋，即系所以香港啲人咧醒一醒咯。即系呢个礼拜日一定要出嚟游行噶，一定要噶啦。 嗯， 系啦， 好啊，多谢你啊， 多谢你。 讲到国民教育咧，就其实等于纽约，等于伦敦嘅地铁，嗰啲乘客咧惯咗噶啦。啊，有咩故障 啊？ 一停。啊！一个钟头、半个钟头熄晒灯，冇冷气，乜都冇，都唔出声。啲就因为咧潜移默化，啊，知道咧搭地铁咧，你系要付出呢个代价嘅。而家嗰啲洗脑教育就系咁样嘅。最好笑咧，呢个吴克俭咧写咗篇文章咧，就不打分不排名次。喂，你唔俾分唔俾名次，可唔可以唔读得唔得先？啊，跟住咧，啊，一阵间先讲啊，有个行政会议嘅鹌鹑议员呢、這个叫张志刚，仲好嘢，言论自由与洗脑。佢意思就係洗脑冇问题嘅，只要我哋有个言论自由呢，就最好对抗洗脑㗎啦。换一句话嚟讲，我又可以咁讲啊，卖黑心食品冇所谓嘅 supermarket， 只要有唔同嘅货摆喺个架度，有个自由市场自由选择得㗎啦。白痴嘅呢两条。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暗疮咧西医叫座疮啦，咁咧都系毛囊啦，同埋皮脂嘅炎症嚟嘅，面珠灯嗰啲咧就可能同你肝郁气滞，谷下谷下咪谷出嚟。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网络的世界呢，一个外国买家他来到亚洲区，他找一个供应商，他都不知道这个是真定假的。引入邓白氏这个 partner 之后呢，他会查到这间公司在香港有没有这个地址，有没有这个电话，有没有这个人，查过之后所有东西是真确无误之后呢，他就会有一个印章呢就吸在那个网站上面，我们叫 DMB Check， 就给外国买家有个信心。天津集团它是一个世界级的认证机构，那无论你那个证书是哪一个认证机构发出的，他们都有办法查到这一张认证是真定假的。我间工厂有20张认证，咁佢查过之后咧，啊，证实20张证书咧都系真嘅，咁佢咧就会喺个网站上面咧，亦都吸一个印，叫做 Intertech Verify， 咁啊俾一啲外国买家睇到咧，咦呢间公司做到边个标准嘅，咁佢亦都有信心去再同你倾生意做生意咯。 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7，大班，我上网咧就揾到呢个系地铁公司嘅行政总裁韦达成先生，现年53岁，2012年1月1日咧获委任为行政总裁兼执行总监啊会嘅 成员同埋董事会成员。哇，佢巴闭喎，喺纽约仲有喺伦敦地铁又做过㗎喎。 两个最衰嘅咩做晒。 做晒。但佢又话呢喺麦建士呢啊 ,McKenzie 嘅又做过合伙人㗎喎。一学历好巴闭㗎喎真係啊。 唉，千几万一年囉咁就。啊我哋点解电话旁边呢就有啊陈锡之。啊，即系呢个家长呢、这个关心呢个国民教育嘅家长啦。另外就有呢、这个啊呢、这个学民思潮嘅啊召集人啊，佢一打电话嚟噶啦，好啊，阿陈锡之啊，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啊！ 喂，嗱，琴日咧，林郑月娥就笑口吟吟咁走出嚟话，以一个家长身份叫你啲人咧啊，唔好咁担心。啊，即系唔系强制性嘅、 啊，有三年啊嘛， 有三年嘅，咁、啊、你收唔收货咧？ 梗系唔收货啦，佢系家长同我哋家长唔同。 我讲咗啦，两个仔喺英国啊， 系咯，好明白啦，大家。 即系你唔收货嘅，咁嗱，咁啊，阿陈阿吴克俭咧就话唔打分，唔排名次。 嗯 啊，另外仲有一个行会新贵呢、這个就罗底产嘅张志刚咧，就只要言论自由咧，就唔怕洗脑嘅。咁呢啲咁嘅言论，你又接唔接受咧？ 我谂都唔系净系惊个评估嘅，即系话咧嗰种咩情感教育啊，以情引发啊嗰种咧，对于小学生嚟讲咧，你话佢唔系洗脑，我哋接受唔到咯。 嗯。 即系嗰啲老师要用情嚟打动啲咁细个嘅细路仔，白纸一张咧，你就算我唔知第日嗰种评估系点啦，事实上都唔系完全冇评估噶啦。就算系个评估个压力唔大，但系我觉得嗰种即系用情嚟牵引嗰样嘢咧，都可以叫做洗脑。有 总之一啲唔好嘅嘢咧，就唔系一个选择嘅问题，或者打唔打分嘅问题。那个问题就话根本就唔应该喺课室度教嘅。 啊， 根本就 呢、這个 应该影响啲小朋友嘅 选择。系啊，系啊。 啊，陈师姐，我读一段一句或者几句俾你听啊。呢个张志刚嗰啲啊，真系混账。佢话就算呢本咁样嘅系小册子咧，系有篇幅，佢话也是香港市面有关中国的资料中非常少的部分，起不了作用，更遑论洗脑，老师认为不合用的摆在一旁好了。那就是说压力给老师，老师在学校里面根本是前线工作人员 嘛， 还有校长，有校监，有办学团体， 我都是打个譬如的，有些有毒的食品、 啊 啊、不过个货架有几万种，你摆在这里，你喜欢揀揀不揀就罢了，又没人叫你 买。我们行政会有些这样的成员，真的唉，这个 那得啦，我们陈锡之，那我们坚持是729上街三点钟，是吧？几点钟？ 三点钟维园。 我哋每个钟头呼吁一次噶啦，已经将你嗰个通告。 多谢你，多谢你。 维园就行去呢个政府总部。 系啦，大家着黑色或者系白色嘅衫。 白色。啊、我哋呼吁家长着白色，因为咧比较热啊，惊啲细路仔。 唔好着黑色，黑色热死人。 系啦，系啦。咁我哋就呼吁啲家长同埋小朋友着白色嘅。 嗯， okay, 好啊，多谢你陈师姐啊。 唔该唔该。 总之就唔收货，系。咁啊，学民思潮黄之峰喺电话旁边啊，黄之峰。 早晨，早晨。 你讲讲啊，你收唔收货啊？ 边样收货？ 咪林郑出嚟咔咔砍笑人，咁喺度氹人啊嘛。 罗范椒芬又话唔好咁激烈啦。 跟住呢个啊局长又写咗篇文话唔打分唔排名次嘛。 啊、 跟住张志刚又话言论自由就系最好嘅洗，即系对抗洗脑啊嘛。有乜所谓啫？洗下脑。 系咯，又话啲老师唔啱，咪唔好用呢本。 收货啦。 计我话就睬佢哋都傻，当游行前咁多高官出嚟扑火，就反映咗其实嗰啲高官都好惊星期日嘅游行人数会好多， 系一定多， 更加多市民要上街去吓一吓佢。 嗯， 喂，我想问你，你琴日系咪见过刘光华嚟？佢唔睬你哋系嘛？ 系啊，琴日我哋学民思潮嘅发言人阿张淑贤佢哋嗰边就喺沙田就摆街站，咁就谂住揾阿刘光华就问下佢点睇国民教育啦。咁样咧咁巧唔知点撞到佢，咁之后点解我哋走去揾佢嘅时候咧，佢就话我派紧单张唔得闲啊，咁就喺度放我哋，就唔理我哋啦。 阿刘志贤都系咁啊， 好认真听我哋讲嘢咯，真系。 即系记者嚟即刻变脸啦。 系啊，呢啲就。 但系有冇讲到话支唔支持啊？最终。 佢哋讲就话九月，佢哋都觉得佢哋喺言谈里面都讲就话九月系会支持国民教育继续强推咯。 咪系咯，嗱，仲有你唔好信啊，陈婉娴嗰啲啊，佢永远都系噶，佢讲一套做一套噶。系啊，佢以前都话支持普选噶，收尾啊， 即系选咗出嚟就唔记得噶啦。 好选啦，真系。 所以我哋啊，你估计啊呢、這个729有几人上街？ 我估计729最少 就是、我都谂住几万人。我 妄自菲薄啊！我话俾你过10万啊，起码。 有冇咁高啊？ 梗系有啦，大佬啊！你啲家长，仲有啲家长唔知噶，好多人以为咧读私校咧或者读直资嗰啲咧就唔会做呢个国民教育嘅，佢哋有个误解嘅，所以都话俾人听咧，呢、這个国民教育咧就牵涉到全香港学生，亦都有个问题咧，就算自己啲仔女唔冇影响啊，我哋都唔可以睇到下一代俾人荼毒噶嘛。 嗯， 其实直资嗰啲都系有，都系要教国民教育噶嘛，系嘛？ 系啊，由小一读到中六嘛。 咪咯，咁有啲人真系唔知噶，以为我仔读直资，我唔使理咯。咁， 唔系，不过我估游行人少真系会多。点解咧？就系、是、咧，因为只要咧一个阿妈话要出街去游行咧，咁就全家要总动员，就啲阿仔阿女全部都出嚟噶。 冇错啦，系啦。 嗱，菲佣放假 最少有一万个家庭，我相信应该咁样讲吓。 喂，其实咧，今个礼拜有冇睇过天气系点嘅？ 有睇过咪大部分时间阳光，有几阵骤雨咁都 OK 嘅。最好天气啲， 系 啊，天公造美啊，唔使担心。好多谢你啊，黄子峰啊， 礼拜日见。 嗱， 地狱心战士。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啊，樊超啊！我本书又卖成点咧吓？ 老板啊，销量好好啊！如果唔系打风影响咗个书展咧，相信啊分分钟破埋大会纪录添啊！ 系咩？啊，我真系咁厉害咩啊？ 梗系啦，老板你英明神武啊嘛！ 估唔到你班友仔喺我身边啊！平时啊哔哩吧啦又唔觉得你哋咁好文采、啊，写本书又为我歌功颂德啊！你哋唔去做编剧嘥晒啦，写到我上神级咁啊！ 多谢。 诶，攞个 report 俾我睇啊！攞嚟攞嚟啦！ 睇啦睇啦！ 喂喂喂喂，喂点解咁嘅喂？ 有咩事啊，老板？ 你睇下，仲话破纪录啊，破你个死人头啊！你睇下个 report 条数啊，系嘛？我本卖得廿本嘅，人哋嗰啲二千几本，喂，嗰本咩关我事啊？你计埋落去嘅？ 老板啊，嗱，嗰啲书咧，全部都系用你嚟做创作来源噶嘛。都关你事噶，计埋入去咯，系咪啊？ 真系咁都得啊！ 其实咁啊，老板啊，哎呀，你嗰日冇出席活动啊，真系嘥晒啊！你知唔知你几多 fans 嚟咗啊？个个排晒长龙等你攞签名啊！如果你去咗，分分钟可以出闪卡去信和买添啊！真系 系咩？我真系咁红嘅咩？ 梗系啦！ 而家写定本自传啊，出年就夹埋张闪卡落去啊，一定系买个满堂红 啊！都好 喎、啊。喂，边个负责人啊？ 咩事啊？咩事啊？ 大姑，我是老林公司的，嗰日你书展呢就找我哋要人比人，我找咗20个手足找你老细签名㗎啦。老老实实啦，好专业㗎啦，已经着晒长袖衫，费事劳工仔。而家每个五嚿，唔该磅水。 得啦得啦得啦得，细声啲细声啲，唔好俾我老板听到啊。啊，各个边收钱，各个边收钱啊。 咦，嗰、那个咪、哎、那个咪哎。 啊，樊超哥边个嚟呢？ 之唔系就系你啲 fans 咯，佢话知你喺度咧，要特登嚟攞签名我。 系咩、啊？ 我打发咗佢走啦吓，唔使理佢啦。 好啊，不如签埋先啦。 哎呀，啲小人物唔使理佢啦，老板。哎，话时话，老板啊，我哋讲翻啲正经嘢啊。国民教育嗰次今次 吓、啊、又搞出事，咩事啊？ 系啊，有过千个家长同埋学者咧喺报纸度刊登联署声明啊，话要求撤回推行国民教育，仲话要今个星期日搞咩大游行添啊？你话点算啊？ 嗱，呢啲課程咧係會教我哋嘅細路仔，會影響我哋嘅下一代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係絕對唔能夠容許一啲二流甚至九流嘅課程咧去進入學校咯。 大遊行，我都未驚過啊！香港地啊，大大話話一年都十幾廿個大遊行啦，係嘛？ 係、哎、我知啦，老闆，你今次一定係嗌阿秃鹰局長預備咗一大批嗰啲特大裝胡椒噴霧，諗住逐個噴係咪咧？ 錯啊！ 又唔係啊？ 什麼胡椒噴霧勾曬啦！我叫佢哋用啲洗洁精同埋洗衣粉。 吓、啊，老板，你唔系谂住清洗大平地系嘛？ 唔系啦，我将佢哋一次过排晒队游行嘅时候，将佢哋大人脑袋同埋小朋友嘅脑袋一次过洗得干干净净，等佢哋以后都记得国民教育好，中国点样好，毛主席好，共产党万岁。咁先系噶嘛？嚟，啱啊啱啊，你唔好走啦。 阿秃鹰啊，俾多啲 sample 我吓，洗洁精洗衣粉喺度，过嚟过嚟，耷低个头，过嚟过嚟， 唔使啦，我干净啊， 洗啊你个脑先啦， 唔使啦，我干净噶，老板。 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 No dark sarcasm in the classroom. 唉，呢班高官好似罗范招芬啊，呢、这个范夫人啊，吹水扫我啊，呢、这个吴克俭啊，呢班人呢啊，知唔知道自己系讲紧乜嘢啊？仲有张志刚呢啲，成日就标榜独立思考、自由市场、言论自由咧，咁就可以对抗呢个洗脑啊！洗下脑有咩所谓啊？你有得选择噶嘛？而家系咪真系有选择嘅？我哋而家嘅选择就好清楚，我哋唔要你喺学校里边，唔要你教坏班细路， 嗯， 就咁简单啦。 同埋 小学 一路有冇搞错啊？真系啊！ 咪啲小朋友点知道你叫佢读嘅？你日日同佢讲啲咁嘅嘢，前面物化，即系好似啊纽约、伦敦地铁咁。而家伦敦地铁改善咗啦，啊喂，坏惯车嘅，喂坏下车有乜所谓啫？试过啦，纽约、嗯、大风霜嗰阵时候，停咗三日啦。你试下香港地铁停三日啦，打完十个风球， 停三个钟都大镬啦。 停三日啦，纽约啊，咁、啊、我哋仲有喺纽约请个翻鬼佬翻嚟，叫咩名话？嗰条友叫做。 叫做韦达成 Walter 系 啊，佢又嚟香港掠水啊， 系啦， 千几万年啊，嗯、啊搞到咧，而家连地铁啲员工竟然唔够胆 say sorry 嘅， 系咯？点解会咁咧？真系啊， 我觉得世界变啊，真系， 唉。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再次在报章撰文，期望大众可以消除对国民教育科的不必要恐惧。他重申有关科目不计分，亦都不用考试，不影响学生的升学。课程指引列举的评估方法只是培养品德、学习过程的一部分，不是要为学生贴上标签或者是作出比较。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说，在星期日反国民教育大游行之前，多名高官包括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和行政会议成员张志刚都出来扑火，反映当局担心会有大量的市民上街。他说市民更加有必要上街表达不满。其中一个发起游行的团体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的发起人陈锡之就呼吁市民当日着上白色衫参与示威。港股是低开，恒生指数跌141点，最新是报18762点，而国企指数低开之后继续是下跌的，跌紧94点报9122点，跌幅已经超过 1%。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争取明年四月将中国称为钓鱼岛的尖角诸岛国有化。野田佳彦昨天在国会说，政府已经正式开始收购钓鱼岛的手续，目前正是准备紧筹组的预算，争取在明年四月政府和岛聚土地拥有人之间的合约到期之前将钓鱼岛国有化。外相原叶光一郎再次强调，钓鱼岛毫无疑问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如果钓鱼岛发生紧急事故，美国会同日本共同应对。英国额外部署1200名的士兵负责伦敦奥运的保安工作，令到总人数增加到超过17000人。今次额外加派的军人是要填补一间外判保安公司未能够履行合约派出足够人员执行奥运的保安任务。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雨势逐渐减弱。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元朗公路向屯门方向近呢个十八乡回旋处啊，中慢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喺后边嘅博爱交汇处吓。咁啊，同时影响到呢个新田公路向元朗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锦绣花园。另外大榄隧道向元朗方向亦都受影响㗎，有啲车龙出现㗎，排返喺隧道口嘅管内下，不塞緊车各位忍让多阵，同埋沿途留意返警方嘅指示啦，唔該。好，走返出去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市区嘅返工车龙啦下。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㗎，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呢继续枕住喺北角码头都冇乜点变到㗎。咁香港仔隧道过海桥面灯位车多，落湾仔就去到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㗎。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中山纪念公园，另外西隧向中环呢出口位亦都比较车多㗎。九龙区方面嘅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长返啲啦，排返喺后面嘅骏发花园。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呢，现时龙尾就去到芜湖街㗎。另外东隧过返香港收费广场亦都开始车多㗎。新界区两条隧道，西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呢，呢分钟正常嗰隻㗎。唉，香港嗰啲所谓高官又或者有份推国民教育㗎，你哋嗰啲仔都喺外国读书，当然唔使讲啦，根本就冇资格推呀。你就算喺香港读书都唔可以乱嚟喎。点解啦？嗱，你一系呢啲仔女一出世就即刻送去国内，唉，唔好滥口水见。拿回来红领巾，不用学步行的啦，学步操就可以了。还有不需要揸笔的啦，揸枪了，唔该。那你们咪了解得到国民教育的好处啦，这样先帮手推得不得呢？好啦好啦，最后请跟见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升小学，你想揀名校私立定直资呢？面试题目点样答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秀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五，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小一面试准备。打开名校面试秘笈，由7月27日开始，留意逢月尾嘅星期五晚上10点到1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嘅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一齐筹划升小一青云路。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一沓沓未睇完嘅免费报纸，一堆堆用完嘅即弃餐具，一个又一个只用过一次嘅胶袋，食剩嘅食物，唔要嘅家私，一张又一张用过嘅抹手纸，一层又一层拆开嘅包装纸，每日5972公吨嘅家居废物。 减费、重用、循环再造，你有冇做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能源科技与环境， 取替黑客，殃及网民。一般嚟讲，政府攞到法庭嘅手令，取替某啲非法网站，唔会令到网民上唔到网。但系最近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同世界各国多个执法机构取缔一批黑客主机嗰阵，就令到10万人暂时上唔到网啦。呢啲机之所以上唔到网，因为佢哋中咗 DNS Charger 嘅病毒，病毒令到呢啲电脑必须要依赖黑客嘅主机进行网址嘅剖析工作。而当政府关闭呢啲主机嗰阵，就一时间唔知揾边一度转译网址，造成上唔到网嘅现象。只不过中咗毒嘅电脑，只要清理咗病毒，就可以正常上翻网啦。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 郑经涵、林毓华。 9:37又翻嚟啦！ 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我哋呢个风波同学会嘅班长阿钟年嘅，早晨，钟年， 钟年，早晨， 早晨，早晨。 喂，钟年，你话去第度噶？ 系啊，而家喺已经系等紧噶啦，因为又 delay 啊。 哦，打科，我好在捉到你去边玩啦、 啊啊。我哋去日本啫，都系。 几时翻嚟啊？ 我游行嗰晚啊。可以 游到行啦，咁唔紧要，即系下礼拜可以揾翻你啦。嗱、嗯，我想你咧，我今日睇到你喺 Facebook 嗰度摆嗰篇文咧，讲你个游学嘅经历同埋你嘅感觉，我觉得讲得好好啊，不如你自己讲好唔好啊？ 冇啊，我净系想讲咧，嗰阵时咧，其实我系读完中三就过咗去，其实嗰阵时有得拣嘅咧，都唔会真系过去。点解要过去？因为嗰个香港嘅教育， 即系去咗英国读书嚟讲，中三 系啊，系啊， 就呢个英明决定嚟嘅 系英明嘅决定都， 但系你就 我唔得，我侧边听住噶。 系系， 但系你觉得咧，其实如果有一选择，当年如果唔系逃避个奴化教育啊，或者香港嘅填鸭式教育咧，你觉得系应该留翻香港读书先好啊？ 系屋企人啊，系我啲朋友，真系因为我间学校我系由细到大都系读嗰间学校噶，咁、之后咧嗰啲同学咧系真系由小学做到中学嘅同学，其实系唔舍得噶，嗰阵时日日都打电话翻去，日日都喊咯。 而家变得坚强啦， 所以你就觉得好关心，你觉得应该香港我哋就争取改善我哋教育制度，反而咧就唔好俾啲家长送啲细路哥出去读书咁惨系嘛？ 系啊，即系我即系我自己监援系外国人，佢有小朋友，我都唔见佢哋系会乱，即系我都唔见佢哋系会叫啲仔去外国读书。 英国人咧就唔会送啲细路哥去美国读书，美国人又唔会送啲细路哥去英国读书啊，除咗读大学啊、或者 postgrad 之外嘅啫。就唔会话送啲人出去读中学嘅，就系、是、因为本身咧自己个地方嘅教育制度唔好咧，即系个消极嘅做法嚟嘅啫。即系你就讲出咗一点咧，所以点解我哋要争取改善我哋香港嘅教育制度咧？就等啲人就算有钱都好啊，有得拣都好啊，都唔应该送啲细佬哥出去读书啊，系嘛？ 即系唔可以将一啲唔正常嘅嘢正常化，即系唔系人人做嘅嘢就系啱嘅咯，即系。这个小朋友其实应该是在屋企度成长，在屋企度大的啦，即是不可以说我、有能力就送可以避了这样东西，喂这样东西本质是不啱的，几多人做都是不啱，都是不应该，你应该改善那个教育制度，你不是去逃避个教育制度、就不是有能力就去逃避咯，你要有承担咯，讲真嗰句。 我识咧一个好朋友呢，他就当然来自香港的名门望族啦。佢13岁咧，因为英国咧就13岁咧，就要送佢读呢个 public school 嘅。嗱、你知唔知佢同我讲咩？今年同我差唔多年纪噶啦。佢就话咧，如果你同啲细佬哥有仇咧，就送去英国读书啦咁。 系啊系啊， 佢系好唔开心，佢觉得当年离开屋企咧系一个错误嘅决定嚟嘅。 系， 所以其实我哋就真系要争取咧，香港要搞好个教育制度，所以我哋唔需要逃避咯，系咪咁讲啊？ 系啊，就系咁样，系啦，即系唔可以本末倒置咯，唔可以话去外面避咗就系 OK， 唔系咯，唔 OK 咯。 钟年，而家你喺大学系选修咩科噶？你而家 读历史噶，系嘛？ 系啊，史科系啊，系啊。 咁你会唔会争取啲时间咧喺欧洲其他地方都睇下啲系文物啊、古迹啊咁样吓？ 得好啦，系啦系啦。嘅话，人哋成个 London 啊，点样改都好啊。都冇乜分別嘅，唔係我次次哇，我次次一翻香港啊，哇，點解時代又 拆咗啦？ 講話耐啊，係又實在又冇咗個 cinema， 點解會變咗 LV 嘅？發生咩事？ 你覺得政府山應唔應該保留啊？ 梗係應該保留啦，有應該保留嘅就應該保留，應該拆嘅就拆，唔係為咗攞嗰塊地去發展私人企業就可以拆咯，真係唔 好啦，多謝你啦，你玩開心啲啊，翻嚟咧揾你做節目噶啦，我哋而家準備緊噶啦，多謝你啊， 多謝Johnny， 拜拜。嗱，我哋而家仲喺旁边有另外一位听众，阿林生。 林生你好， 呢个临时中亲会嚟噶，咪早晨，林生。 早晨，早晨。 喂， 系 早晨， 你好啊，林生。点啊？ 大班同埋 系阿林伯啊，系啊。 早晨，林伯。我咧就系一个喺东南亚1970年移民入嚟香港嘅。 嗯。 即系柬埔寨啦，好直接同你讲。 嗯。 因为当时咧，我哋都是读紧呢个小学啊、中学之类啦，咁啊就系呢啲咁嘅洗脑咧，就害死我哋嘅市民咧不少，即系好多咧就即系攞中国个模式嗰种，哎呀，中国共产党几好几好几好，咁变成好多学生咧就你知啊，白纸一张嘅咋，咁啊就留咗先前之后咧就入去边度咧就不 持而行啊，离开屋企啊，去越共啊，呢、這个共产党咩解放呢个国际共产党，咁啊变成一去无返啊，一不胜其数。所以我今时今日世界大同啦，你而家个个明白个共产党嘅味道，仲系有人嚟做中国模式嗰、那个嗰、那个洗脑。我呢就决定嘅70几岁啦，我系一定要去游行，我带埋嗰啲细路仔啊、孙啊乜乜，一定要去，系啊， 系啦。所以我同阿黄之峰讲到话，起码有1万个家庭啊，差唔多，唔系10000人啊。 个本嚟我就好少理呢啲啦，因为几年嚟我觉得呢个越变越离谱啦。罗范招芬咧话，教育方式就唔好，点解死得一个老师啫？唔好死得咁多几个嘅意思啊？前几年啦、 啊。因为咧，系啲媒体问佢系咪教改嘅压力噶嘛吓？ 系啊，所以你啲呢个问题系出咗呢、這个，而家嗰班人全部系红过呢个胡锦涛啊、温家宝啊，话俾你听。系啊，而家最惊咧就唔系中国共产党，就最惊我们呢班官员啦、啊，咁样系啊。 是啊，多谢啊，是啊，即是起码你经过被人洗个脑，你又明白洗脑的痛苦啊，啱嘛？ 是啊，大伯，我是差不多10年前啊，我去三藩市同你坐隔离的， 是吗？ 你坐人啊， 坐飞机坐我隔离啊？ 是啊，是啊，是啊， 好啊，多谢你啊，第日再见啊， 好多谢。 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贸易发展局的发言人啊，张志辉，早晨 ，William。 系早晨， 早晨，早晨。 点解琴日嗰个书展搞到天怒人怨？可唔可以解释啊？ 喂，其实好简单啫。其实我哋想讲嘅两点重要。第一样咧，我哋所有呢啲嘅安排咧，都系以公众安全咧系为呢个首要嘅考虑点嘅。咁第二点咧就系话呢个打风时候嗰、那个几时闩门呢，呢、這个唔系临时决定嘅，系不嬲都有，所有喺会展举行嘅公共展览呢都系咁安排嘅，就系、是、话天文台发出呢个8号或以上风球预警之后大概两个钟我哋就要闩门。因为点解呢？因为你公众展览里面有成几万人喺度，你仲有你書展咧，同埋好多啲小朋友啊，可能大女，你要俾時間佢哋離開噶嘛。 William 呢個我哋明白噶。William 掛咗風球之後兩個鐘嗰陣時都打到醒啊，唔係你先叫佢一齊走啊？你呢個係我諗係，我相信大家都唔會接受。 啊，張生嗱，我哋明嘅，但係佢哋有係咪有個誤解咧？嗱，同你正話講咧，就話即係話，如果預知即係天文台發咗预警话会挂暴风球，个预警一发之后嘅两个钟头咧就会关门大吉噶啦，啱唔啱啊？ 系冇。 但佢哋嘅琴日出嚟讲嘢嘅书商咧，参展商咧就话应该系挂咗八号风球之后嘅两个钟头，系咪有个咁嘅误解喺度咧？ 系，即系我唔嗱，其实呢样嘢咧都清清楚楚咧，就系喺我哋即系俾参展商嗰啲嘅條款裏面都有的了。還有這件事正如我剛才說的，不是今時今日，是這麼多年來都是這樣。還有呢，我們在今次天文台掛了一號風球之後呢，我們都先後兩次發一個通告給所有參展商，就是通知他那個安排的。那可能老實說，大家在書展那麼忙碌，可能都沒有留意到這件事。那到時候覺得喂好像喂做緊生意，咦，為什麼要走啊？可能 這個 當然喺同參展商嘅溝通上面，仲可以做得更好呢樣啲。 呢個我哋接受嘅。嗱，你呢個為咗公眾安全啊嘅起見咧，尤其是你話呢啲係持之有恆嘅安排啦，呢、這個我哋接受嘅，我哋冇人質疑你嘅。但係點解琴日即係佢哋質疑嘅地方就話啦，既然你減咗啲時間， 補翻啲鐘俾佢啊？ 點解琴日既然即係你知佢哋真係好慘，啲中小企咧真係好似花墟咁賣啲花籠咁，每年咧就靠呢個書展咧搵返啲疲废咁继续从事呢个文化事业。嗱，咁既然佢哋少咗几个钟头做生意嘅，喺即係再早一日打风嗰日啦，咁琴日佢哋要求你哋迟啲生，点解你哋唔可以顺应佢哋嘅要求呢？ 但其实我哋都有呢个研究过呢个问题嘅，即係延迟呢、這个生门嘅。咁但係你知道呢，呢个问题呢都係主要係一个原因呢，就会展场地严重不足。因为呢，我哋要喺12点钟 夜晚凌晨十二點前咧，將個場交翻俾會展，因為嚟緊我諗你都知道，接住咧有一個又另外一個大型嘅展覽又嚟緊嘅，咁佢哋 嗰個漫畫展啊嘛，嗰漫畫展係咪你哋搞㗎？ 係都密曬，即係變咗，如我哋你我唔係就咁走就得㗎，仲要清場㗎嘛。 嗱，唔係我想問下你，個漫畫展係咪都係你哋主辦㗎？ 唔係我哋㗎， 我即係所以就唔係你哋主辦嘅 機構嘅。 即系书展就你哋主办嘅， 系啊，冇错，冇错。 咁你十二点钟咧就要交场俾会展，会展就唔系你哋噶，好多人 唔系我哋噶， 会展系新世界噶。 业主系 TDC 啊嘛，大班 业主系你哋，系林毓华话，咁 梗系啦，我管理权喺新世界啫嘛。 人哋租咗个场俾第二个， 唔系咁你哋有冇尝试同佢倾下迟几个钟 噶嘛？ 有冇同我哋讲啊？迟几个钟交场，我哋有冇试图？即系起码佢有冇尝试过咯？ 但我哋其实都有，即系有考虑嗰啲问题，即系事实 就考虑，但系冇尝试。 即系安排上系冇法子做得到啦。嗱，同埋咧，我哋虽然系五点钟闩场，大家都知道咧，啲人都唔系即刻五点钟走嘅，都好多。 佢哋赖死啫嘛！如果唔系你想走，你走 咯。呢样我哋都系即系。呢、這个比较灵活啲处理㗎喇。 喂喂你咪亦都要解释清楚喎、那个香港动漫电漫节系27至31㗎喎。 係呀，但係佢要入场要呢、這个搭 咁咪真係囉，有得商量嘅。即係有冇人去做呢个划船呀、啊、去協调㗎嘛。佢唔系即係紧接住就要开档㗎嘛。 唔系佢我諗你如果你做个展览你都知道啦，即係嗰个唔系话今日开就今日俾你噶嘛，你起码要之前要有时间去。 唔系，而家讲紧几个钟头啫，而家其实William讲紧几个钟头， 几个钟啫嘛。 即系佢哋嘅要求，琴日好简单，就希望你开到十点啊，好似系嘛？ 佢哋话开多三个钟啦。 三个钟你都唔肯啦，呢样嘢真系有时咧，都讲唔通嘅William真系，我觉得贸发局真系要检讨呢样嘢吓。你三个钟。你咪即刻同对方倾， 咁即系八个钟，即系八点钟收档啫嘛。八点到十二点钟系咪可以撤？即系撤离嗰个现场系嘛？ 唔系，你就讲嚟讲去三个钟，就系三个钟嘅问题。其实真系应该灵活啲嘅，我觉得啊 ，William 啊， 因为 嗰啲人真 系 好鬼惨啊。仲有人投诉咧，就 一路做到都成七点几八点，佢哋先走嘅。 咁系咯，咁如果你还点都系你话我俾你做到八点，咁一天都光晒，就唔使搞到满城风雨啦。 嗱，老实讲，大班嗰、那个。今次參展商咧有500多个，就而家話想留夜啲嘅咧，都係嗰幾十個。 即係嗰啲刁民， 有啲人哋有啲需要時間，有啲要走噶嘛。咁 喂，你唔好用呢啲數目字啊！如果唔係咧，又話嗰啲咩洗腦教育得嗰少少人登報紙，得嗰少少人。嗱，一禮拜 街啊，得嘅40萬人，香港有700萬人呢樣嘢 啊！唔好用呢數目字真係，唉， 唔係啦，我諗即係真係要吸取教訓啊！我諗出年。大家嚟试啊！如果再有呢咁嘅机会咧，真系要睇出下呢中小企啦。 我哋尽量都尽量去。 即系三个钟头嗰度真系，三个钟头唔系真系太影响太大嘅。啊，多谢电话啦。 多谢 多谢。 咁啊，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阿李生嘅，真系想讲翻港铁嘅问题啊。李生，早晨。 早晨，李生。 早晨啦，早晨，大班，早晨。 好 嘅。 系啊，想回应翻头先嗰个咩阿刘系咪嗰个港铁阿刘生？ 刘天成 啊。即系索性唔好讲就算啦。即系佢话道歉一句都唔肯，我觉得好似有啲热辣。 我都觉得有啲问题嘅，其实是有 QK 嘅。我谂佢真系有啲难言之隐啊！你明唔明啊？佢净讲唔出。 我唯一可以原谅佢就可能真系上头咧话明，真系不能够道歉，不能够 say sorry。 呢啲可能就系法律部门讲嘅。 喂，喺佢角度，我觉得系咁好惨嘅，因为佢又下属又要听信口我打话唔可以道歉。 但系好大噶，你知唔知啊？即系差唔等于呢个 COO 嚟噶。好大粒 噶，个车务总监都唔系跟住 有咩delay？即係我已經話，但係佢哋鐵電你話唔好話廣播對此次抱歉啦，即係都算啦，即係唔好再講話我對呢啲有咩抱歉啊，延遲嗰啲嘅項，即係嗰啲咩嗰啲車咧，譬如話處理咗，你唔好廣播算啦，因為你連咁樣都抱歉唔到，我覺得好似差啲 嘅。唔係，即係今次係影響咗地鐵個形象嘅。多謝電話，李生 嚇。大致情係啦。 好多謝你而家電話旁邊咧有江先生，江先生你好。 江先生，早晨。 喂，早晨啊，早晨啊，大班，早晨啊， 陸江， 啊，陸生， 係， 早晨，早晨。其实我就想讲下关于地铁嗰单嘢， 系 咁好老实讲啦，即系本身呢单嘢咧，真系天灾嚟嘅。 嗯， 咁但系问题系咧，地铁佢做嘅嘢，我觉得咧其实就唔系太够。但系我嘅谂法就系咧，其实有冇计可以叫政府咧就逼下呢个地铁咧？就譬如话 將其中幾個地鐵站就 set up 做一個譬如話緊急避難中心啊。唔係，其實有啲 嗱，今朝我咪有講過咧，佢哋應該向社會福利處學習啫。 唔係你嘅電話窒啊窒啊，你嘅電話。 哦，系得唔得咁样冇？ 系你企定好啲啊，企定好啲。 当年咧，毛主席喺文革当年咧，就喺上海、北京咧，就掘咗好多地道嘅，就系我嚟做咧。当年咧，就因为惊呢个纸老虎美帝国主义咧， 系 啊，用原子弹或者核弹咧侵略中国。咁所以所有人喺文革嘅时候咧，就个个放咗工咧。 嗰啲叫防空洞嚟 嘅，走去掘地道嘅。我系去参，我当年喺文革时候去参观过嘅。 系 下边有床有嘢，有埋呢个啊救护室啊， 乜都有嘅。 咁其实地铁咧，其实咧就最好咧，就真系我嚟做避难所嘅。咁既然咧， 系噶， 第一咧，平时咧就为咗自己啦，即系为咗车务啦。即系乘客啦，但如果真系有危急时候啊，地即系天灾人祸咧，你就可以走入去避难啊嘛。咁以后我应该设置一啲设施啊， 唔使疏，唔需要，即系唔需要话诶好多啦。即系譬如话你每个每条线，譬如话你 set 几个车站，譬如话出事大围站，大围站系专线站嚟噶嘛。咁嗰度其实你唔需要多，你譬如话平时咧，你疏啊定一堆嘅，譬如话一百几十张床线，疏啊定啲。 都唔使床啦，你有毡都得噶啦，有地铺打地铺得噶啦，仲有水饮，有饼干食。 系啊，即系你日本或者系啦，日本或者咩情况？呢即系你譬如话真系唔好净系唔系净系讲十号风球，或者有其他嘅大型灾难嘅时候，咁都可以有个紧急嘅避难中心可以用啊嘛。 系啦，不过问题咧，你 呢样嘢你一定要政府去责成。 你讲呢样嘢冇乜用啊，因为而家地铁咧就有一个纽约佬啊揸 fit 嘅。纽约啲地铁同香港啊，因为唔使比噶啦， 天堂地狱啊，真系啊！ 咁所以佢就会觉得，哇，香港已经咁好啊，仲搞乜鬼咧？咁 系咁呢啲就冇计啦，系啦。但系即系呢份想件事系好嘅，其实 好啊！你呢个好嘅建议， 佢啦。咁我哋都想，即系我哋俾到个 positive 建议。咁你做唔做？咁你唔做嘅，咁我哋冇办法。 多谢啊！ 咁我哋得你都冇办法啦。 多谢， 多谢江生。 啊 ，OK， 咁而家就喺旁边啦。 是有位 Cory 啊 ,Cory, 哦。Okay、 港铁咪有梁陈志明嘅。 是。 佢仲未走啊，佢仲喺度㗎，仲喺度㗎佢。 是啊，但点解咁大件事你哋港铁做咁多嗰啲演习，依家一啲嘢都冇做嘅呢？第二点，点解佢哋难为啲，即係搬啲佢哋前线员工出嚟挡子弹呢？ 嗰个唔系慈善员工嚟嘅，正话嗰个 唔系啊，即系佢哋难为佢哋。 我哋讲做嘢嗰班人。 系啊，做嘢嗰班，你冇下下搬晒佢啲员工出嚟啦。另外，我想讲下国民教育啊。点解佢哋即系嗰啲中国历史咧？点解冇即系冇得再读翻？要搬佢哋嗰啲国民教育咧？ 啊、 即系中国人应该要读中国历史噶嘛？ 呢个咪要问阿罗范招芬咯。 系啊，点解佢哋 要问阿孙明阳啦吓？ 系啊，点解佢哋班官咧，依家全部学晒梁振英讲嘢嘅？ 嗯， 系咁多，多谢大班。 好啊， 拜拜。 唉，嗰个臭味相投，物以类聚啊！电话旁边仲有一位听众， 吴生， 吴生，诶，争取时 间。早晨，吴生。 早晨，系啊，系啊，阿大班啊， 系 郑英翰， 系。 我想问一问咧，嗰晚喺罗湖咧，真系咧，即系十二点几、一点几咧，都真系冇车，我哋嗌咗啲车咧，即系点样同我哋去即系 claim 翻嗰200蚊啊！真系， 你系坐的士定坐咩车啊？ 坐的士咯， 坐 van 仔又冇 van 仔又冇单啊嘛！如果你系的士咧，有单就真系好多，不过吓。 唔系佢哋知噶，佢差人咧，即系唔俾入噶嘛，唔俾入嗰啲嗰个禁区嘅，咁咧一人200蚊， 200蚊一个人冇啊，发得。 去到上水嘅就系啊， 咁发得， 咁跟住上水咧就再搭的士去翻，即系去翻即系自己好远嘅地方咯，即系吓， 咁即系使咗几嚿水咯。 嗰度我冇计，即系因为系啊，因为点解咧？嗰度唔系我哋去赚钱，而系真系俾咗啲人去离开嗰个罗湖站啊。 系， 即系可唔可以同我哋提，即系可唔可以办？有咩办法可以即系同我哋？ 你谂下，佢道歉啊，佢就点解唔敢讲道歉咧？就系因为惊你啲咁嘅人走去集体杀伤啊嘛， 唔系啊，依家真系噶，因为点解咧？即系攞咗200蚊唔系我自己袋啊嘛，又冇办法，佢又冇提供，咁又冇水，咁自己走去揿 K， 佢攞嗰啲水嚟饮，后期要求佢先攞，我已经饮咗啦，系咪先啊？ 佢系 有一样嘢咧，有一样嘢我想话俾你听咧，佢又好难做嘅，因为个个都话唔系攞200蚊，咁全香港几万嘅唔系攞200蚊，佢咪大镬嘅。 唔系佢知道，因为佢知道咧，即系知道，即系我用个要求咁。本来咧，我哋话啊，你唔得啦，我哋翻去皇宫嗰边过关啦。佢又话又唔出声，又唔可以。 嗰度就系影响到几多个人咧？ 嗰度佢如果羅湖應該有幾百人啩，應該 即係影響幾百人啫。 因為地鐵飛都仲未係啊，因為地鐵飛都可以退飛，但係我張飛仲未走去辦理嘅。 嗯， 咁唔係啊，你有地鐵飛係 啦， 嗰、那 個嗰、那個證明喎，嗰、那個證據嚟 嘅 喎，係啊， 就可以證明到你咧，就嗰日係有的而且確喺嗰度出現喎。 嚇、 啊，係啊，梗係啦，所以我而家我仲未退飛㗎，我到時候我依家入閘咧入唔到嘅，可能要去辦理。 哇！我哋同地鐵傾啊， 相殺成翻，唔係嗰200蚊真係唔係我自己代自己， 我哋同地鐵傾下啦，好唔好啊？ 即係我哋唔係啊，我哋唔 即 係 叫回水啫，回水 ，OK， 好啊。电话旁边最后一位听众今日阿胡生， 胡生早晨， 班林伯兄， 你好。 咁啊，咁长话短说啦，咁就我觉得连一句道歉都将心比心啦。咁、如果换咗系你，咁你会点咧、我觉得应该可以做好啲，应该就尽量做好啲啦。即系如果因为嗰啲无啦啦变咗难民咁样，如果系换咗系你嘅，咁你都过厌佢啦。咁仲有嚟紧游行咧，国民教育咧，如果系我呼吁所有家长咧，就应该出嚟游行，同埋咧就应该要罢课，就抗拒呢、這个即系用呢个所谓冠冕堂皇嘅国民教育我嚟洗洗。 呢个文化大革命嚟嘅呢个，其实 下一代洗脑啊！ 多谢睇话俾你听，唔好咁激啊！唉， 嗱，多谢电话。 我唔系，我 啲风水大师咧，嗰架财政司嗰棵风水树冧咗，点搞咧？ 点解？ 因为我哋监制就话咧，啲原来啲风水大师咧，朝头早揾唔到嘅，朝头早可能去咗追龙， 系 追龙月啊，啊或者可能啊。啊，元龙高卧啊，都系同个龙字有关系噶啦，咁、所以真系要晏啲先揾到佢哋，听日先可以讲下噶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够啦，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嚟紧嘅就系呢个 星期日 风骚， 讲 紧风骚啊， 哦，风骚好，星期日咧我哋都系出街要风骚啊。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10点。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北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